大家好，我是阿邦。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礼拜三听风骚头最鸭，我是小张张。 早餐会今日马虎言下， 好嘢， 食到大家 哈哈哈， 条脷系咁周围发， 好嘢啊，马 虎言。 今日开心啊， 开心， 多谢唔多谢， 多谢多谢， 系啊， 最紧要大家开心， 最紧要开心啊！因为头先咧，哇，啲点心味真系香， 系 最香都系人情味， 系啊，好多啊，满泻啊，系啊， 最紧要食得开心， 梗系啦， 做得开心， 冇错， 玩得开心， 食 得开心， 大家团结， 冇错， 最紧要系大家一齐。One two three o'clock, four o'clock, rock. 早上10点15分 ，Rock around the clock。气度气温相对湿度66%，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听日北风增强，呢个周末就会比较清凉啲，最低气温17度以下。 木聪头先咧，因为咧今日马爷系呢个早餐分享会嘅 boss， 佢唔系早餐，佢叫做早餐会，佢唔系早餐 分享 会。 大家一齐食 啦！今朝嗰个有排头啊，叫 马 虎宴 客啊嘛， 你都可以叫马虎宴。 系啊，唔好介意，唔好介意，因为其实我有份帮你筹备嘅，咁啊嗰个 banner 咧太贵啦，马元凯，所以我哋 cut 咗个 budget， 即系明借马小强嗰时五个字 cut 咗， 唔紧要，我宁愿食咗佢。 系啊， 有时真系 我都希望。我都希望你个人唔好沽名钓鱼，你明唔明啊？系啊，你即系你请人食饭，跟住你又要即系话俾人听咁嗰啲，我最憎呢啲。 我知，但系其实我有钓嘅，不过钓唔到。 我知系啊，你好难嘅，嗰啲嘢都要睇你起唔起。 Banner，Banner，Banner， 我知啊，我知啊，我知啊。 好，喂，今日咧，我有一段新闻咧，我就想分享下，同埋我觉得咧。如果我喺當地咧，我都想試一下。講緊乜嘢咧？有一樣叫同理心啦嚇，同理心咧， 同理心你想試一下？ 嗱，首先有同理心 冇， 同理心係乜嘢咧？就係話用你自己嘅理解想像。將自己擺喺人哋嘅處境，了解人哋個感受啊！咁當然講緊咧，就係話一啲可能冇咁開心啊，冇咁舒服，咁於是你理解佢嗱，唔係同情，同理心不等於同情。咁咧，日本有個大學咧就搞咗個叫咩咧？經痛體驗會。 就俾啲男生去试嘅。佢话你哋男仔经常唔知道乜嘢叫做经痛，所以你哋要了解一下，你就知道女仔其实系几辛苦啦咁样。咁啲男仔真系去试啦，咁啲纷纷咧就嗌痛啊，有啲人跪低啊，哇，原来咁辛苦噶咁样样。咁有个男仔甚至就我以后咧会体贴啲，或者即系当我女朋友真系唔舒服嘅时候咧，我会俾多啲嘅注意力啊，帮助佢啦咁样。有时真系个可，即系你见到人哋痛有几痛咧，你实在体验唔到。咁佢呢个咧就用一啲叫做电子嘅科技啦，贴一啲嘅片喺个肚度，就用嗰啲电咧去希望模拟嗰种嘅经痛嘅感觉。女仔听咗之后觉得系咪呢样嘢都几好啊？俾啲男 我觉得根本系唔需要同理心，系就算你未必要经历同样嘅嘢、你见到佢感同身受嘅嗰种就 系 同理心， 都 系系啊。 你话如果你想感受即系女性嘅痛苦，我宁愿去感受生仔嘅痛苦， 有噶， 十十有噶， 都我记得有呢、這个。 你呢一种嘢其实咧，你贴喺个肚嗰度咧，佢抽搐咧，嗰只咧系应该系，如果我冇理解错啊吓，系一种咧就系锻炼肌肉嘅一啲嘢嚟嘅。咁样嘅就系、是、系、啊、有啲 pad。就可以貼落去你嗰啲肌肉嗰度，跟住咧你就可以教強度嘅大細嘅，跟住佢就會抽下縮下抽下縮，好痛啊！ 但佢攞嚟做乜嘢？ 佢系揾嚟锻炼肌肉咯，头先我讲咗系，请留意翻吓，咁样咯。佢系揾嚟诶，即系令到你可以嘅就系诶有呢一个嘅，即系好似帮你做运动嘅呢一种，不过系被动地做运动， 被动 系你主动做运动就系你自己做运动啦。咁但系被可能人哋帮你做嘅，咁嗰啲就叫做被动式嘅运动咯。唔得噶我，佢通一啲电流去嗰啲 pad 嗰度咧，跟住佢就一抽一缩一抽一缩，好辛苦。 我觉得呢啲唔系自然嘢，我冇办法接受。 系啊，就系咁样咯。系 啊，都好多嘢系自己主动去做会好过，即系被动式。嗱，我所以我唔知佢得唔得先啦，能唔能真系可以即系增加肌肉啦？但系等于以前咧，有啲咧有条带咧喺个肚度震，咁你就咁企喺度咧，等紧 我觉得减肥啊嘛， 减肥嗰啲 我试过啦，冇用嘅。震完之后好痕嘅，唔知点解。 你有冇见过有一个懒系好似话好劲噶嘛？系有唔知咩太空总会咧，即系某太空总会咧，得到佢嘅认可噶嘛？ 系啊， 佢揾嚟训练太空人啊嘛。 系啊， 有 一 个听过， 我听过，见过， 就企上乜都唔使做， 企喺度嗰个嘢震， 冇错， 咁大嚿噶 嘛？屋企有一个， 有啊，我有经历过啦。 叫我屋企，叫我去佢屋企嗰度试下，我一听我都知道你白。咩啦？我点会买嚿咁啊？仲要好贵嘅，佢就话其实我真系觉得我自己有咯。 嗰嚿嘢好贵， 嗰嚿嘢好贵，所以佢就买咗之后嘅话，佢就声称嘅就叫大家啲姐妹图去佢屋企嗰度咧，大家试下。佢就话佢自己试咗个，佢觉得真系系。我就话其实你知唔知道咧？有一啲嘢咧就系叫安慰剂啊。其实你食咗你觉得你自己拍咗药噶啦，你都以为你自己会好翻噶。嗰样嘢系你自己个脑去控制你自己嘅咋。咁我就话你觉得你自己做咗一啲嘢嘅话，你就会觉得佢应该好。咁佢就会好咯，但系实际上佢系咪真系达到嗰种即系运动？点会得啊？如果可以嘅话，就冇肥人啦， 就冇人去做运动啦。 啱啊，啱啊！你头先话嗰啲咩减肥腰带啊，呢个震震机啊，我全部经历过。 系， 因为有啲朋友总系唔要嗰啲嘢， 冇错， 就 个震震机就会出嚟噶啦。 系点样样？但系佢全身咁样震， 唔系企喺度嘅，板咁样嘅，唔平衡嘅。你企上去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噶咋，系啦，好厚嘅，企上去嘅，白色一块，佢话会通电嘅。你企咗上去之后嘅话，系啦，冇错。即系咁样，好似鬼上身咁嘅，就企咗你咩都唔使做，佢就电你，佢电一轮之后咁样就话你会瘦咯。 系啊，然后企翻落嚟好傻， 跟住继续食烧鹅饭 系 嘛？ 系啊，我真系觉得好傻呢啲。 我 哋试咗几次啊？ 其实如果咁样嘅话，佢都几开心 啊！ 佢咁容易满足， 系啊， 系咪啊？ 试咗冇几次就唔玩噶啦。 跟住佢咪送出嚟咯，又系嘛？佢就问你要唔要？ 嗰次 牙订啊间屋。 我有一次好衰啊！我嘢都唔系好旧。我抹啊， 跟住卖出去啊！ 唔系卖，我谂住临近圣诞 送俾人 抽奖， 你啊想送俾人去抽奖啦！ 其实抽奖系，所以我就叫唔好搞呢啲抽奖，唔好搞呢啲交换礼物。好多时候冇错，就系、是、你屋企唔要嘅嘢，你攞出嚟同人交换嘅咋？ 系啊， 何必咧？ 千年嘢嚟嘅，全部都 千年嘢，你睇得出噶、 啊？千年杯啊， 啊 千年 奖金啊！ 你嗰嚿嘢你反都反嘅話，你知道嘅就係2013年 version 咁樣，你又知道係2年前。 係啊，有啲書啊，係 啊。 睇过觉得都几新正，跟住又攞出嚟。 系啊，攞个擦胶擦咗梁咪咪就擦咗佢先。 有时人哋送书俾我，我都讲嘅啫。诶，唔好写咩都唔好写。 你讲得啱啊 ！recycle recycle， 以免我睇完之后觉得唔好睇，我送翻俾人。 有 个 朋 友 送咗一沓，哇，好厚嗰啲书啊，即系上中下三集，硬皮，好鬼死厚啊！ 咩嚟嘅先？仲有你个《红楼梦》，我觉得唔怕收藏。 《红楼梦》因为都有几套噶啦。 系啊，我都 系啊，咁就诶、想送俾人、啊。 跟住咧， 点算？ 但系我发觉咧，太重了。 即系拎俾人 攞都费， 攞都唔攞啊！真系 掟出街又惊掟亲人啊！ 系啊，我射落嗰个废纸箱，我都嘣一声，我都惊整烂， 惊嘈醒人。 系啊，你知唔知嗰个箱啊？砰！ 我以前有啲咩最农历年最多啊，嗰啲僵尸糖果，一盒一盒拆，拆都冇拆嘅、送嚟送去，送嚟送去。 不过而家好似少咗啦，啲人都唔系好兴拜年，早几年啦。 系。 但系我又觉得一定要有啲手信， 要 你去人哋屋企，你真系冇 可能， 冇可能 空手平嘅。 所以咪就唔好买呢一啲咁样嘅所谓叫僵尸糖果咯，睇得出噶嘛， 睇得出，睇得出。 嗰块花纸究竟上边嗰啲啲胶纸系点粘？ 胶纸 个痕系啦， 系啊， 你已经知道佢有冇诚意， 系啊， 系 嘛？即系你送嘢俾人嘅话，你就真系要送 咁 cheap 啦。 因为我屋企咧就同我讲过嘅，即系如果你送俾人嘅嘢咧，反而系要俾自己用。嘅更好， 冇錯， 系啦，要送啲好嘢俾人， 啊、 就唔係話自己 即係屋企抄啊， 用成抄咗 有啲咩？ 有兩本嘢，不如得閒。 2008 對比比好強， 自己唔要俾佢。 2008嗰個出版社都執埋。 但係又有人咁樣講，你嘅垃圾可能係人哋嘅 trash， 啱， 又會唔會係咁樣咧？ 嗰個人啱唔啱用咯？ 但係我覺得你即係出發點，你要真係誠心誠意送俾人先咯。 好難嘅， 其實 唔好為清倉。 垃圾变有用咧，好多时嗰啲二手网站你就见到咧，有啲人因为咧，譬如佢搬屋咁先，有套 sofa 本来就一般般啦，又唔系真系好靓，但系唔系好差，佢搬佢都要钱，佢不如话诶送俾你啦咁，我都攞过一套咁样嘅 sofa 系，即系有俾钱，但系唔系以正常价钱咯，即系可能讲嘅1000蚊有一套大嘅皮 sofa 咁，系旧嘅，咁我都 OK 咯 ，OK， 但系要俾翻搬运费咯，咁你计一条数，如果诶仲贵喎，咁咪唔好要咯， 系啊，哇一张。沙发而家起码六七八千蚊啊！ 我唔知添啊， 三个 free sitter 唔系唔使咯。睇下你咩 sofa， 睇下你咩 sofa。 OK， 我谂唔同咩铺头咯，咩地方出咯，好影响。 啊，皮 sofa 要，皮 sofa 过万， 系 啊，即系靓嘅皮 sofa。 冇错啊， 系啊，同埋但系皮 sofa 嘅话好靓嘅。 哇， 我好中意嗰啲咧，好英式嗰啲。 哦，黑色嗰啲啊，一粒粒。 仲要系坐。唔係，仲要係坐到嘅就係佢已經裂曬，嗰啲好難得㗎。係 啊， 係 啊， 嗰啲係真係靚嘅皮，你先至可以有一種質感㗎。 沙發你中唔中意有腳㗎？有啲咪貼地咧？我都中意貼曬地，而且抹啊。 有得興嘅，其實有一輪咧，你會留意到嘅就係都會有啲腳嘅。有腳嘅話咧，又有一樣嘢嘅就係佢底下嗰度你要成日清咯。 係啊， 如果你唔清嘅話咧，佢就會藏好多污垢。所以咧，我而家咧就唔要嘅，我就直頭係坐地嘅。坐地有一樣嘢好就係啲。睇唔到咧， 系啊，睇唔到就算啦。 但系你睇唔到， 系一定有添。 系啦，因为你好尴尬噶嘛。有时你啲朋友嚟你屋企嘅时候咧，你只猫转咗我就搵乜有旧嘢。 系，只猫成日去嗰啲地方，佢咪 转嚟转去噶嘛。 佢咪成猫咪好多尘，如果又上你张床，会点？ 其实我有谂过嘅，即系有一个嘅就系聪明嘅发明啦。我就觉得啊，可唔可以俾一件衫嗰只猫咧着啦？嗰件衫咧系黐嗰啲尘嘅， 佢碌嚟碌去， 转去唔同嘅地方， 就帮你抹地、 清洁夫。 你横掂都喺个地度点嚟点去啊？ 系喎，又系喎。 你做啲嘢啦。 但佢又跑上张床喎，呢下我就 咁啊，除咗 件衫先，跑张床。 但系你睇唔到噶嘛？ 唔会，我闩埋个房门噶嘛。 哦，佢跳揿开 到。我个房门开放嘅时间唔同噶。 有啲事噶， 即系都有 happy hour。 happy hour，happy hour 要加钱。 If a picture paints a thousand words, then why can't I paint you? The words will never show the you If a face could launch a thousand ships, then where am I to go? There's no one home but you. You're all that's left me to. And when 我对 Brad 嘅呢一首 If 如果，时间去早上星期三嘅十点半嘅啦，听紧风 show 范嘅，先听十点半嘅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在美国时间星期二下午大约两点半，即是本港时间星期三朝早六点半抵达美国三藩市，准备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并且将应邀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在习近平入住的酒店对面，有在美华人团体组团欢迎习近平到访，他们手持大型国旗和欢迎标语，希望两国关系向好发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美国三藩市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在全体大会中的其中一个讨论环节上发言，他说亚太经合组织应该进一步加强合作，促进供应链互联互通，提高经济韧性，以抵御未来的冲击。他呼吁加快全面落实亚太经合组织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以消除数码隔膜，作为亚太经合组织在数字化方面的首要工作。邱应华亦都简介了香港加强支援中小微企把握数字经济的措施，包括推行一项达到$6,400,000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加强出口信用保险，成立跨部门电子商贸发展专责小组推行政策，以支援中小微企把握电子商贸的商机等。翻嚟本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警方的反诈骗协调中心会同银行业界合作，业界会派员到中心工作，即时处理可疑个案。他话过往当警方接到可疑个案，会即时联络银行，但系联络需要时间，金钱可能已经被骗徒转走，而新做法能够增加截取骗款嘅机会。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针对诈骗案需要做好宣传教育，市民如果遇到被要求转钱要先三思。 区议会选举下个月10号举行，邓炳强话已经作好充分准备，确保票站安全，亦都确保公务员同警务人员能够前往投票。他又话皇岗口岸正系重建，已经取得共识，将会应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预计2026年实施。康文署署长刘明光话 ：Smart Play 康体通系统推出头两日有大量用户登入，导致系统短暂未能够负荷，减慢运作。经处理之后，现时每日可以完成过万宗交易，容许同时间有几千个用户进入系统订场，较以往旧系统只系容纳大约1000人嘅情况增加几倍。对于有用户预订足球场期间，在填报团队成员的时候输入他人的英文名，程式显示以那个名作账号的用户中文全名。刘明光说，知识公众关注私隐问题，处方已经即时要求承办商修改程式，现在只会显示姓氏，希望令到公众安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稍后气温逐渐下降。星期五和六朝早清凉，最低气温在17度以下，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30点，升433点，总成交金额4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9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71点，升6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5.8，升8蚊，盈富基金17.97，升4.4，恒生中国企业61.92，升1.44，美团111.5，升3.2，�八，阿里巴巴82蚊，升2.8，南方恒生科技3.98，升1.06，友邦保险73.35，升2.05。药明生物49.3，升个半；中国平安39.1，升1.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4，日元150.66，瑞士法郎0.89，加元1.37，人民币7.256，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3341点，升645点。港金报18280蚊，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3.11美元，卖出196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思婷同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消息。较早前蒲岗村道往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现在是回复正常。而较早前荃湾荃青交汇处的交通意外亦都清理好，现在交通回复正常的。而另外还有一单就是较早前鲤鱼门道往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时一带是车多的。跟住一起睇下隧道情况。隧港岛入口只是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去港岛龙尾去到游丽村。继续睇下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新界区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住富大村一段车多的车龙去到福亨村。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公诉。 你边位啊？ 我姓黄，我就知道你哋呢班读死书嘅，肯定要上嗰班人嘅当。 究竟眼前呢位神秘嘅黄先生，系咪真系嚟帮助安妮同贺绿苑捉拿跨境诈骗集团主脑钱天心呢？定系有其他不轨意图？ 国剧830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全港各区均一价。乱抛垃圾3000，随地吐痰3000，乱贴街招3000，九份龙污街道整污糟公众地方、海上或郊野公园，罚款一律加到3000。另外，店铺阻街或非法弃置大量废物，罚款加到6000。新定额罚款金额由2023年10月22日起生效，犯法有代价，清洁靠大家。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咩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呀。 风骚快活人星期三有 AI Baby， 今日我哋唔单止系呢度同埋小师妹咧，仲有一啲学生哥同埋啲老师啊， 系啊， 参加比赛之后攞到好好嘅成绩，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喺佢身上面多多学习。 啊，你估我依家发力会唔会可以有翻成就啊？ 发啦，试下发啦。 你已经有几堂冇上堂噶咯？你有喺度，但系个问题系你个精神不在。 佢唔系发力，佢发呆。发力， 你检讨下自己先讲啦。 我收翻条问题。 你个学习态度好有问题。 我收翻条问题，我冇问过，我冇 个头出嚟打，俾人打。 你都有发， 我谂住真系修心养性啊嘛。 今日咁你问多啲啦。 好嘅， 好啊。今日啊，睇你学生哥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嘅。喂，嗱，世界上有一个说话叫做咧，冇咁大夹乸才街跳嘅咁样。我谂你都有收过一啲咧，嗰啲 email 或者信息话，喂，你中奖啊， 哦，遗产啊嘛， 俾你啊， 系啦， 系啊， 我 新嘅都未必睇啊， 好耐以前第一次睇，我都谂真定，我仲佢谂真定假，但系今时今日我多一睇呢，即刻就 delete 啦，即系所有呢啲嘢啦， 你唔好讲啦，30年前啊。订嗰啲书咧，有本书咧， 恭喜你， 系啊，黐住埋条车匙尾， 假噶嘛， 系 啊，我都有，我有 好多人未经历过啲日子， 系啊， 真系噶，佢有条车匙，见唔见系真定假嘅车匙？ 假啦， 我意思系 纸嘅， 纸嘅， 哦，系系， 大 cut 条车匙出嚟嘅模样啊嘛，我曾经真系珍而重之，话俾我， 你谂住开边架车？系车大炮嘅车， 系啊， 冇路啊。 唔好意思，今日只系得你一个，所以冇发 炮咯。 发炮系连续， 同埋耐唔耐咧？佢有啲得奖者又影下相啊，咁你觉得好似真系咁样？ 系啊， 唔知真定假啦。不过过咗啦， 系啊，系啊。不过 当年系 电视台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噶，系咪？有啲咩游戏节目啊？ 有一轮我真系成日中噶， 系咩？中咩啊？ 嗱，有一本电视书， 即系 几蚊嗰啲咧，细细本嗰啲电视书咧， 你唔好无视我讲啲嘢啊！ 跟住点啊？ 电视游戏咧，我中咗500啊！佢真系几嚟啊？ 咁好啊！ 系啊，真系几500啊！好无谓啊！嗰有一年我专系参加啲， 讲个秘密俾你知啊！我都试过， 有冇中啊你？ 我唔系参加呢啲，你今日睇读者文集咧，嗰阵时系咪可以投稿嘅？ 系 啊，我都有啊。 我自己谂咗一个 晋永集 开心篇啊，嗰啲咁样 开怀篇 系 点啊？可以俾你投稿噶嘛？ 好嗱，而家我哋恭请李同学 点样做？笑话仲记唔记得讲咩？ 记得，我自己就谂 想到一个笑话，我觉得自己好好笑，跟我写俾佢啦。石浸大海，对我嚟讲好大嘅打击。 讲嚟听下。 好啦，咁我就系话咧，有一个老师，佢咧就系教英文嘅。 系。 咁跟住咧就喺度同大家讲啦，话 Good morning 就系咧你朝头早嘅时候见到人哋同人哋讲嘅，系咪？咁啊 Good morning 啦。 系。 好啦，咁至于系 Good night 就系晚安。讲完之后嘅话，你就要瞓觉噶啦。 系。 咁啊就好，大家跟我读一次咯。Good morning， 咁啊啲同学就 Good morning， 跟住就好啦 Good night， 咁样同学就 Good night， 跟住大家铺喺度瞓觉。 几好笑啊！呢个。我觉得嗰个编辑有问题，如果唔系李丽蕊，你已经成为才女或者总编辑， 起码专栏作家都做到啦。 错啦，你做个总编辑，我发份稿俾你，你都要收啦。 咁你今日一样登咗啦，而家我哋用声音登咗嘅时候， 喂呢个， 你我俾啲分数，我真系觉得好好笑， 我都觉得几好笑啊！系你自己作噶？ 我自己作的， 喂好嘢， 系 唔系我嗰阵时 呢啲有稿费噶嘛？唔知100蚊定200蚊？ 是你寄了俾佢，佢要接納咗， 先用咗， 佢先至有嘅，系500蚊。 哇，500蚊好多啦， 好似系有冇啊？有冇500蚊啊？ 唔記得， 呢個唔重要。 我都有登過，我唔係我有寄過，冇登過。 係啊，你嗰個係點嘅？你呢個點嘅？ 唔記得咯。 盡命集你嗰個，盡命集唔係你講噶，係嗰啲死咗啲人。佢講嗰啲金句先係入盡命集。 唔知啊，咩國家領袖啊，咩名人啊，作家啊 啲咁樣。 我好記得我寄開懷篇， 係 啊，讀者文摘嘅篇總篇。如果你有睇，你有收过呢一篇嘢？ 嗱，年青人 睇我唔起嘅。 年青人周报啊，青年周报我都有寄噶， 又系呢啲人笑话。 唔系，系啊，写音乐噶。 系啊， 你写音乐？ 系 啊，佢唔识唱啫。 系啊， 犀利。 佢都唔识听嘅。 因为学校嗰时有啲联校音乐会噶嘛。 系啊， 我哋搞过一个咧，真系几成功噶。 嗯， 系啊。 点解成功啊？因为你唔喺度。 唔系。陳輝雄當年都喺呢一份雜誌贊過年度最佳學界音樂會， 我哋贊你添。 原因係乜嘢？原因係 第一，司儀係啊，林憶蓮。 林憶啊，係因為嗰時佢咪喺商台， 係啊，六一 嗰陣 時，係 啊。咁跟住個男仔好似叫孫明光啊， 小虎隊。 嗱，我哋嗰個上台嘅陣容非常強勁。 哇！ 有黄耀明，有唔知 哇青春偶像喎，嗰阵时 系啊，嗰阵时齐晒啊， 哇 好劲！ 点解你可以请到佢哋嘅？ 唔系，其实学界啊，嗰阵咧 佢哋支持学界嘅班学生， 有啲唔收钱嘅，有啲唔收钱。 咁即系你系做咩？做 organizer？ 系啊，咁咯，全班好好玩，好好玩。我记得所有台灯音啊，自己夜晚啊，懒嚟跑嘢啊， 学生卡上好玩， 自己整嗰啲喇叭。 有呃啊，妈系咪？我今晚唔翻去瞓啦，我要留喺学校嗰度搞啲嘢。 三下咁样， 咩嘢？ 即系你窒咗佢三下。抄低咗小氣寶， 心理啦，咁小氣寶舊啦，我買個新嘅咩？ 第四冊啦。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Johnny 叶振棠，叶振棠澳门出生，十八岁中学毕业之后嚟香港做嘢。因为香港的公司不承认他的学历，在朋友介绍之下去了酒吧那里兼职乐手了。当时正值乐队的热潮。1970年代，叶振棠和陈洁玲等人组成新特洛乐队 The New Top Notes。虽然发展不错，不过后来这对乐队又解散了。他以主音的身份和另外两位乐手乌玛丽和王正光组成乐队马正堂，转唱时兴的粤语歌曲。可惜发展未如理想，没几耐就拆伙了。他的歌手之梦始终未能够达到理想。人生就是这样的。在这一刻看似无路，下一刻可能有新的转机。到底是什么环境之下，叶振棠终于得到他的唱歌的曙光。 愿望上至新郎，谁人明白你心境寂寞，眼泪洒不尽，世事难得功稳定厚薄，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做到甘于淡薄，美梦会消逝，戏剧人生终有日闭幕，快乐时要快乐，等到落寞人尽了落，追下浪休醒觉，美梦如酒醉了后更寂寞。 1980年，叶振棠凭住嗰种好独特嘅悲凉沧桑嘅声线，获得电视台起用，灌录两首电视剧嘅主题曲，包括呢一首《戏剧人生》。 快乐时要快乐，等到落寞人尽了落，追下来休醒觉，美丽回忆失去便难寻获，你今天当主角，何妨忘掉最终的星。 演绎情歌，尤其是一啲比较伤感嘅情歌，佢嘅声线实在带起一个非常之无奈，令人哋为之而一路听一路同情嘅感觉。除咗有戏剧人生之外，呢一首都系经典之作，歌名叫做《找不着藉口》，Johnny 叶振棠。 沉默不说话，陪着你左右，亦知你难受，我心更终难受，求你坦白，凡事要果断，若需要放开手，这刻应是时候，心中痛楚未必会流露，今天你想怎 忍泪承受。来吧，讲吧，无谓再等候，或者我爱得深，你找不着借口。 1982年，叶振棠离开了呢个丽的电视，去咗 TVB， 亦都有好多精彩嘅作品。喺剧集里边呢一首歌，相信你一定听过啦，《望尽心中情》。 四海家乡事，何地我懒知，唇已吹穿心自愈，任脚走赤躯随遇，难分聚醒半世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坚持，披散头发独自行，得失为我事。 好多伤感嘅情歌都系凭住呢一个作词人嘅想象力，不过有一首歌曲，佢写嘅系啲真实嘅感觉。笛子姑娘，填词人林振强写嘅系兄妹之间嘅爱。话说佢有一晚医院照顾病中嘅妹妹，写咗一个风雪晚上我失方向呢句，就成为呢一首歌。 一个风雪晚上我失方向，夜静里传来竹笛声。 叶振棠嘅《笛子姑娘》， 飘雪飘光发上，笛声凄也凉，越是冷，长路更是长。竹笛声引路，终于找到路上那无言的女子。她以竹笛细道，笛声追捕，夜静里详述这故事。过去我也曾在此，与她风中相拥抱，相注视。计划未来事，用云彩写我名字，一起欢呼，一起叹息，永不分昨夜。 为了纪念他的妹妹，林振强就写了这首歌曲。 可惜天要作弄，要把她夺去，遗留空虚，我将眼泪记得声里，直至来日再会时。 经典歌曲，经典歌手，尽在网上情之经典重现。我们今天由 Johnny 叶振棠。 冬去春到世上，门串欢唱，但夜里仍闻竹笛声。千个千个晚上，笛声凄也凉，像在唱谁令每夜长。当再经过雪路，已找不到旧日那无言的女子。风笑声铺雪路，发出呼号，像是要重述那故事。 过去我也曾在此与他风中相拥抱。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乜嘢即刻可以吃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 小师妹你好， 最弊 AI 你好。 喂，你咁快开始集机，佢唔系嘛？ 咁样 最弊 AI 咁乜？诶，咁你都你认下人嘅，人叫你都要认下人嘅，礼貌上。 我应咗咪真系跑咗出嚟。 咁你真系啊嘛？好啦，咪好啦，我哋稍安毋躁，因为今日咧，我哋有好多小朋友，唔系小朋友啦，即系学生、学生嘉宾、学生精英一齐嚟上我哋呢一个节目嘅。嗱，咁啊，不如 Leo 博士介绍啦，好唔好？ 大家学咗咁耐 AI， 有冇谂过有啲方向可以一展所长？ 参加比赛， 冇错， 冇错啦， 系啦，三个参加。 喂，你呢句说话有少少， 名师， 你哋参加， 你做指导老师， 系啦， 你参加过， 冇错，系 嗱。當然參加創科比賽就係其中一個方向啦， 冇錯。 咁啊，但係你話參加比賽就冇理由無啦啦就會識參加。 誒，我參加歌唱比賽咗啦。 歌唱比賽可以 都係創新，都係創新。 因為創科比賽就唔係咁容易喎，你又要做作品嘅喎，又 係咪要發明一啲嘢啊？ 又要發明一啲嘢。 但係佢發明係一種理論咧，定係真係做到出嚟？ 真係 做到出嚟嘅， 好多時 咁就犀利喎。 係啦，應用到嘅咁樣。 咁介紹下啦。 不如真係揾一啲攞咗金獎。 哇！ 嘅同學仔上嚟，我哋今日 好巴閉，原來呢個獎 好巴閉嘅，因為呢個獎咧叫 HKICT 啊，啊 Ojo 搞嘅，即係比喻為咧係香港創科界嘅奧斯卡。 哇！ 要行紅地氈㗎， 要行嘅，要有地氈。 今日第一屆定係一路都有搞㗎？ 每年都有， 每年都有嘅。 幾時開始搞啊？ 哇，咁啊真係唔知道 啊！咁你嗰年咧？你嗰年咧？ 你只贏果？ 我嗰年就2019年嘅。 哦， 咁而家兩個人參加， 都唔止嘅，唔止嘅。 今日上嚟嘅就係2023年嘅，係咪？冇錯啦，得到金獎嘅學生隊伍㗎。 介紹一下。 係啦，咁佢哋其實就參加咗係學生創新中學獎，佢哋係金獎嘅得主嚟嘅，冇錯冇錯。 佢係來自九龍華仁書院嘅，有四位學生。 中學生。 係啦，介紹下啦。 系啦，咁包括咧就系有呢个叶成希同大家打下招呼好嘛？ 好 ，hello，hello， 系啦，仲有就系朱兆赞 ，hello，hello， 系啦，陈俊贤 ，hello， 同埋就系梁显恩嘅 ，hello， 仲有四位带队嘅老师阿 Rock Sir 啊，吓 ，Rock Sir， 耶 ，Rock 哥你好 ，Rock 哥 ，Rock 哥好犀利， 系啊 ，Rock 哥，呢个 Rock 哥咧，旧年咧参加过一个劲嘅节目，就系咩咧？就系老師版你又知唔知 道？ 係 啊， 冇錯。係啊 ，Rock Sir 話佢問嗰啲 STEM 問題啊，又係 阿黎麗啊，係啊，我撞㗎咋 ，Rock Sir。係啊， 李 Sir 咧就九龍華仁書院嘅電腦科同埋 STEM 嘅教育統籌主任嚟嘅，歡迎歡 迎 ，Rock Sir。好啦，好啦，咁佢今次用乜嘢去攞獎咧？ 係啦，不如我哋訪問下同學。 好啊， 不如問下同學仔先，點解會參加呢個 HKICT 學生嘅創新獎先？ 係， 嗯。 咁我哋喺參加 HKICT Award 之前咧，我哋都玩過其他嘅比賽啦，包括係香港學生科學比賽。但係因為我哋入圍，即係我哋嘅成績唔係幾好啦，所以我哋都改進咗6個月之後，我哋先玩 HKICT Award 嘅。而我哋玩呢個比賽嘅原因咧，就係、是。 我哋喺理想嗰度咯，我哋聽講咗呢個比賽係好盛大噶啦，我哋都覺得參加到嘅話係好有意義，所以我哋就去玩下。 我補充一下有幾盛大。其實咧，如果呢個比賽咧，大中學、大中小學組別共一共咧有超過1000个。 哦，哇，係係， 同埋一組。 係啦，唔同組別嘅。 分開中學、小學。 但 係 我諗中學咧，我嗱我冇實際數字咧，但係應該都過百隊嘅。 一定 啦。哇！係啊，佢哋喺過百隊裏邊攞到金牌。 我哋俾一掌 先。好呀，好， 多謝 Rock 哥領導。 咁我想問下同學仔啦，頭先你話咧就第一次參加比賽咧，成績就未如理想啦。咁你有冇檢討過上次係咩原因未如理想？咁今次有冇作咩改進咧？咁樣邊位同學答，或者老師定係定係邊位同學？ 咁我哋即係我哋參加科學比賽嘅時候咧，咁我哋參加科學比賽嘅時候就即係個 app 其實係未咁寫得咁好嘅，係啦，即係有時可能我哋係偵測嘅時候可能有啲錯誤啦。咁我哋就同埋我哋喺 present 嘅方面其實都係未做到咁好嘅。咁我哋喺參加 ICT 比賽之前咧，都有運用呢啲時間去好好改良下我哋嘅作品嘅。咁 不如講下個作品。係 啦，不如講個作品啦。今次你用嚟參賽嘅係用啲係乜嘢嘅一個獎一個 作品？ 你答之前可唔可以講個俾我聽？你係邊位啊？好嘛？ 好。 係啊，等我哋可以認識下你。 好，我是 David 啦。咁其實我介紹一下今次我哋個作品就叫 Dry Fit 自駕駛啦。 自駕駛， 自駕駛。 智咧就係智力嘅智，駕咧就駕駛嗰個駕嚇。 係啊， 駛就係駛啦嚇。 啊，聽落去唔知係咩嚟㗎？ 犀利嘅駛啦， 好似好型咁。 係好似好型個名。 咁其實 Dry Fit 係一個手機嘅 app 啦。咁我哋希望可以幫助司機嘅安全駕駛同埋保障道路嘅安全。 咁會點樣保障？ 咁不如我介紹下我哋有三個功能先啦。 好啊。 咁第一咧就係咧，我哋 Drive Fit 有 AI 咧嘅鏡頭，可以係睇住司機啦。咁當司機揸車嘅時候，黑眼瞓或者分心嘅時候，其實會發出即時嘅提醒嘅。 同學，但我想問你點知道佢黑眼眼瞓咧？即係佢有個 detect 係知道你個人由乜嘢去判斷黑眼瞓嘅喎。 咁即係我使用個 AI 其實係睇到你嘅面部特徵啦，咁所以可以分析到你個頭係望向前面啦、側邊啦，係咪你有冇匿埋眼咁？ 哦 ，OK， 係咁，佢一知佢黑眼瞓，咁就會點咧？ 咁跟住之後咧，佢個手機 app 咧就 又唔係有個鬧鐘嘅啦， 係會點樣啊？ 咁我哋手機 app 其實就會發出啲聲響啦，同埋 send 下啲通知俾個司機，咁就你個司機可能你 beep beep 咁樣，個司機就可能希望可以醒翻少少啦。或者如果其實咧，我哋再諗多一步嘅，如果司機冇反應咧，我哋甚至咧係會提埋個乘客，就話例如話乘客咧，不如乘客請檢查司機嘅狀況啊，咁樣就嗌下司機咁樣。 咁如果冇司冇咩咧， 冇 乘 客，或者個乘客都黑埋咧？ 因為我係冇乘客噶， 唔係同埋有啲乘客咧諗住唔係自己揸車咧，佢打緊指佢瞓先添啊，仲要係。係 啊。 嗱，但係我有想問一樣嘢嘅。就是、其實很明顯啦，四位同學仔其實基本上應該就冇揸車啦。 冇揸車 嘅，係啊，你點解要？ 點解諗到呢樣嘢咧？ 點解諗到呢樣嘢咧？係啊， 點解？ 因為如果我自己參賽嘅話，我會整一啲我自己有自身係啊有興趣嘅嘢咯。 咁其實我覺得呢個 idea 係都有好多件事嘅啟發出嚟。 嗯， 因為第一次就係我自己屋企人坐車啦，我同屋企人坐車啦。咁但係我因為我屋企人有幾秒分心咗咧，咁就撞到前面架車。 嚇！ 哇！ 佢係分心，佢唔係黑眼瞓。 咁都好彩，嗰陣時個車速就都唔算好快啦，咁所以冇人受傷，就最多賠咗少少錢咁樣。 哦，因為呢一個意外，所以你覺得我即係專心或者係要精精神神揸車都係好需要嘅。 係啊， 嗯，親身嘅體驗， 仲有另外一件事嘅，好似 係啊， 仲有㗎。 因為另一件事咧，其實就係我同 Jan 啦，咁我哋兩個同學咧，我哋跟樂團咧出去演講廳去參加一個音樂比賽啦。 哇！你音樂又搞埋， 你聽把聲都知佢唱歌好聽啦，你唱兩句， 即刻唱兩句先係嘛？ 咁係繼續。 咁嗰陣時我哋需要搬啲大型嘅樂器去個會場啦，咁所以我哋就坐個貨車。咁所以我哋坐貨車嘅時候咧，就見到側邊個司機咧，其實喺度聽電話同埋 look IG 啊。睇嗰啲 social media 咁樣，咁所以都我覺得其實都有少少驚，我哋會唔會諗住會唔會機會冇命翻嚟啊？ 好担心自身安全。 于是又谂到呢一样嘢。 系啦， 我明白。 几好、啊， 即系要警惕下可能唔同嘅司机。 冇错冇错。不过咧嗱，分心去睇一啲 social media 梗系唔啱啦。不过其实如果揸开车嘅朋友知，有时候你攰起上嚟咧，你自己控制唔到自己个眼皮噶，即系你就会中下中下咧，好快就会真系唔觉意瞌一瞌噶。 但系呢个 app 就系连咁样都可以提醒你噶，系咪 啊？系 啊，总之佢就系佢 detect 到你嘅面部表情，你只眼开始嘅就系、是。 睡啊睡啊， 系啊，咁佢就唔集中精神嘅话，咁佢就会提你啦，系咪啊？咁几好 喎、啊，系啊， 好啊，咁嗱、啊，不如又问下另一个方向啦，因为你哋几位咧，好快就会俾我安排咧，要去参加比赛， 冇问题， 系啊，咁所以咧， 系咪最废比赛啊？ 冇问题， 同学仔可唔可以讲下？系啦、啊，即系参加呢个比赛嘅时候，个形式系点嘅咧？ 系咯、啊， 我 要 有咩要准备嘅咧？ 系啊，要准备啲咩啊？先嚟。 要教下佢哋， 咁我哋除咗即系最紧要就系我哋嘅 app 啦，个作品啦，咁我哋都要 present 我哋个呢条桥俾一啲评判听嘅，仲要喺个有限嘅时间之内咯。咁即系我哋系要即系好精简咁样同啲评判分享我哋系最想佢哋知道嘅嘢咯。 几多分钟噶嗰个比赛？ 我哋上次呢个比赛就系十分钟嘅。 哦，十分钟。 意思系你嘅 presentation 要做十分钟啊？ 十分钟。 哦，咁都几详细。如果十分钟嘅 presentation， 系啊，都算系。 对唔住，点解咁得意嘅？会先系 present 俾个评判听先嘅。即系如果啲评判嗰一个集都过唔到嘅话，咁就唔可以再继续。 系 咪咁嘅意思啊 ？present 之前使唔使交啲嘢？ 需唔需要系啊？俾啲嘢佢睇睇，佢哋个 proposal 咁样。 系啊，我哋有个初赛就系交个 proposal。咁佢就喺几百队之内就可能揀啲係比较突出啲嘅，就去参加可能准决赛咁样、再慢慢去决赛咁样去、 你哋有冇 check 过下嗰啲评判係啲咩背景 係囉 係 呀 好紧要㗎 佢嘅喜好係啦有冇㗎要会唔会做呢啲咁嘅资料搜集 咁我哋嗰陣時睇嘅，即係我哋都有 download 佢哋網上都有個嗰啲評判嘅 list 嚟睇，可能睇先佢嘅背景先。我係發現咧，佢哋都係啲科技界嗰啲大佬嚟嘅，好犀利。 识讲嘢，识讲嘢， 系啊，大佬啊，大佬， 要赞一赞先。 系咪有啲教授咧？即系可能教电脑或者教 AI 嗰啲教授咧、有啲科技公司嘅老板或者佢哋嘅技术总监，即系会负责睇佢哋产品嗰啲嘢咧。同埋专业人士协会嘅主席咧，即系 lead 住一大批人嗰啲，好犀利， 好犀利哦。喂，其实咧，每一个比赛咧，评判最后咧，佢都讲我点解拣呢一队，我觉得佢哋点。你有冇听翻佢哋对你哋嗰队嘅评语啊？即系佢哋点样去评定拣咗你哋之后？我觉得佢哋应胜在乜嘢乜嘢，佢会讲噶嘛？每一队会俾翻啲 comment， 佢哋系点样评定你哋嗰队啊？记唔记得啊？仲 佢如果话评定我哋嗰队就系我哋即系喺即系比较独立，同埋其实系好做到，即系系好容易 implement 到出嚟， 应用到嘅系咪？ 系 即系大众化啲啊， 大众化 受惠嘅人 咁啊系嘅，咁多驾车人士系咪先？ 至少我哋直播 嗰啲咁样， 两个可以用到啊！ 因为好多时候呢啲创科比赛又讲个 impact。个影响有几大啊？咁、我都想再问一样嘢啦。除咗十分钟 present 之外，其实佢哋会唔会有啲 Q&A 问你噶？有冇啲咩问题考起你哋噶？吓、啊，仲记唔记得有啲？ 仲有啲咩关要过啊？系咪？ 系啊，有咩要关要过咧？ 咁我哋除咗做 presentation 之外，我哋都有做 demo 啦。因为我哋希望可以俾啲评判试用下佢哋嗰个 app 啦，令到佢哋更加容易啲理解嘅。 咁佢哋个头又揈下揈下咁样咯，系咪应该比赛嘅时候？ 即系扮瞓着， 扮瞓着咁样系嘛？ 即系会用你哋嘅 app 咯，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呢个有个模型噶嘛？你哋系讲紧 有 系啦。 咁呢个 demo 之神有冇眷顾你哋咧？ 系啊，因为有时咧佢嚟呢度， 我哋搞错科人咁啊，系啊，好担心 demo。 系啊， 当时顺唔顺利啊？ 临尾可 系啊， 出现啲问题咁啊死啦吓！ 咁其實嗰陣時我哋真係都好緊張啦，因為我哋諗住如果 app 真係死咗、失靈咗，咁其實就會好尷尬啦。咁不過好彩咧，嗰啲評判都幾幽默喎，因為佢哋都即係例如咧，我記得有個評判咧，即係佢哋兩個都係揸車，跟住就話咧：，我以後都唔坐呢架車啊！咁樣，咁起碼就令到個氣氛都 冇咁尷尬 咁。咁你感覺即係冇咁順利咯？如果當時 demo 係咪真係有少少 唔坐你架車嘛？ 佢唔坐車，即係驚好嘈啫，啲聲係咪咁意思啊？ 都唔係嘅，即係見到佢哋評判都幾開心，咁我覺得應該我哋都做得 OK 啦。 你而家個 app 咧係咪真係又喺呢度㗎？我咪聽下嗰啲聲或者嗰啲警告嗰啲係點樣㗎？即係如果我真係黑眼瞓，你個 app 會發出啲咩聲嚟提醒？其實咧你哋唔係揸車嘅人士咧，有時咧眼瞓得上嚟咧，刮自己嘅要阿 Sarah 唔知有冇試過自己搣自己啊？ 唔會咁樣虐待自己。 好想睇下你哋，好想睇你揸車個樣。 我拍俾你睇下。OK， 咁我哋 听下先， 唔该。 或者即系而家我睇唔到个嗰个睇唔到个声啦，但系例如我黑埋眼咧，其实佢有哔哔嘅声咁样咯。 系，佢会有提示嘅。 佢而家真系黑埋咗眼喎。 哇！ 好似人有 boot， 好似系 boot 咁，因为呢个声得，因为好似人，因为扎家姐姐对 boot 声好惊 噶，敏感啊， 好敏感 敏感。 但我 觉 得其实有谂过，但系我觉得要即系如果我作为一个用家嘅话，我觉得应该要升级咯。升级嘅就系话，如果嘛呢个 boot 都 boot 唔醒嘅话，应该电噶啦， 要俾钱电你系嘛？ 呢个可以教嘅， 呢个系咪最高度数噶啦？同学 Nathan， 呢个系咪已经最？即係極致㗎啦，冇㗎啦，呢個之後，如果仲瞓緊都係呢個卜卜。 其實我可以試埋，因為咧，如果再瞓咧，佢會提醒個 成。哦，佢大聲啲嘅，哦，密啲再密啲。注意，司機可能正處於危險狀態，唔該乘客們請協助司機。Attention, please. Your driver may be facing difficulties. Please check on your driver. 好啊， 哇，正喎！如果真的遲啲搭巴士啊，真的一聽到醒目啊，真係走過去， 即刻衝過去。 其實會唔會係即係就算係要揸啲公共交通工具嘅，係咪啊？ 都 需要諗一諗咧。 你哋有冇諗過咧？呢個程式可以點樣用咧？俾邊個人用咁樣咧？ 有冇諗過？ 有冇啊？ 邊個講？ 有冇諗過？你邊位？ 我哋嘅商業營運模式咧有兩個，一個就係 B to C， 一個就係 B to B 啦。咁 B to C 咧就係由 business 去到 consumers 啦。因為香港其實好多人都有揸車，而所有城嘅司機咧都係我哋嘅 customer 啦。咁我哋第二就係 B to B。B to B 咧就我哋用一個社企嘅模式啦，就係、是我哋會將我哋一啲特別啲嘅功能去 sell 俾其他嘅公司，希望例如係保險公司啊咁樣嚟換取一啲資金上嘅 support 咁樣嘅。 嗯，保險公司都係嘅，保險公司都係噶。即係等於咧有一排 撞車你要賠噶嘛， 冇錯，因為有一排咧保險公司係會叫啲車主一定要裝某某嘅即係嗰啲叫響嗰啲防盜咧，先係俾佢出保險咁樣。 係啊，揸車同呢個保險好有關係。 冇錯， 哇，好幾醒目喎！ 好醒目啊， 真係啲錢俾你賺曬啦，而家 唔好咁講，啲學生仔唔好講呢啲嘢。係 啊，冇錯， 最緊要係大家學到嘢嘛，係咪？ 不過佢好特別嘅，佢話用社企嘅方式， 冇錯， 呢個都好， 冇錯，呢個真係非常之好。但係其實頭先咁樣講嘅，我好似感覺上覺得成件事好似好順利咁，我覺得咧喺過程當中嘅話，準會遇到一啲就唔順利嘅嘢嘅，係啦，即係好似我哋咁樣咧，學完之後唔記得曬，你考我哋嘅時候，我哋又唔記得。咁如果啲咩難題嘅時候，我想問，咁你哋會點樣？ 你有冇遇到啊？啲咩阻滯？今次 有冇嗌交啊？唔係真係有機會嗌交啊！喊 有冇試過合作嗰陣時候？ 咁我哋寫呢個 app 嗰陣時咧，其實都出咗好多我哋 unexpected 嘅問題。 例如咧， 咁如果你即係喺編程嗰啲時候咧，喺唔同即系编写唔同嘅嘢，例如编嘅提醒机制啊，或者编第啲嘢嘅时候，都会出现好多嘅 errors 啊。有时啲 error 咧，我哋自己都完全睇唔明嘅。遇到呢啲问题，其实都好气馁，即系完全唔知点做，你会好唔开心咯。但系如果遇到嘅话，我哋其实就揾咗我哋电脑嘅师兄帮手啦，解除呢啲难题嘅问嘅过程之中，其实我哋都学到好多嘢。 咁啊系噶，有错就知道点解会错，跟住下次就唔会再错吓，所以都系好嘅。 系啦，咁究竟阿 Rock Sir 做过啲咩咧？ 不如我哋一新闻后同阿 Rock Sir 倾下。 好啊，好啊， 成件事 听得好 啊，冇错，冇错，冇错。 哎呀，我以为佢哋个答案就我去问 阿 Sir 咯，但阿 Sir 系翘住个手， 自己嚟。学呢个学习精神好，独立啊嘛，系嘛。同埋嗱，搭半前咧问多一句啫，因为不如可以同我哋讲啊，你落嚟仲会唔会有啲咩嘅新嘅构想啊？即系未来好唔好啊？或者已经谂紧。 恭喜四位， 恭喜晒，来自九龙湾书院吓， 真系 冇错冇错。好啦，嗱，咁我哋咧就呢个时间咧，快到十一点半要听呢个新闻报告啦。咁我哋翻嚟咧，再喺啲 AI BB 班同各位同学仔啦，同埋 Rock Sir 啦，今日带队嘅李 Sir 啦，倾下偈，讲下你嘅未来，同埋今次呢个参加比赛到底有啲咩嘅困难系解决咗嘅咧？咁啊，头先我问阿师兄点解唔系阿 Sir 咧，定阿 Sir 都有帮手咧？咁翻嚟再讲啦。好，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冇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中聯辦主任鄭雁彤在一個有關中國經濟運行和政策的論壇致辭的時候，對香港的發展提出五點看法，一是堅持創新發展，加快建設國際創科中心，要和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強強聯合，強化產學研創新協同；二是堅持協調發展，大力推動經濟轉型升級。他期望香港進一步優化落實各項搶企業、搶人才政策，不斷鞏固傳統產業優勢，亦都積極培育新型產業；三是堅持綠色發展，促進人同自然和諧共生。第四點睇法是希望香港堅持開放發展，發揮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和國際經貿規則順暢銜接的優勢，為國家制度性開放當好轉換器，以更高水平開放破除脫歐斷鏈圖謀。第五點就是希望香港堅持共享發展，以更大力度排解民生憂難。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剛剛在北京舉行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聲明強調，要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單止彰顯中央對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肯定，亦都顯示國家對香港開創金融高質量發展方面寄予厚望。他說，香港定當繼續發揮所長，鞏固和落實十四五規劃下八大中心定位，積極招商引才，拓展经贸网络。李家超在中国经济运行与国际系与政策国际论坛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会在高度国际化之下，更加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贡献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战略，为经济注入动能。他又说，香港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促成者和受益者，将会继续利用自身所长，和国家一起开拓更大合作空间。消委会今年头十个月接获1537宗有关机票预订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一倍，当中涉及对条款内容和细则持不同理解，航班被延迟之后不获赔偿、退款安排延误等问题。其中一宗个案，投诉人说航班被无故取消，并且被擅自更改到23个钟头后另一航班，投诉人查询之后未获合理回复，亦都被游说可以额外给5000元以保留原有机位。投诉人要求赔偿住宿费用等被拒绝，自行翻查公司条款之后得知，若果航班延迟9个钟或以上，理应可以获得1000元加币作赔偿。经消委会介入之后，航空公司愿意赔偿。消委会建议航空公司加强清晰标示各种机票类别的服务和有关细节条款，俾消费者能够清楚比较再作选择。日本传媒报道，北海道札幌市昨日有汽车行驶途中，有轮胎突然飞脱，击中大约70米外一个4岁女童，她重伤昏迷，送院抢救。报道说，事发地点附近有一间幼稚园，涉事汽车经过改装增高，警方将40多岁的男司机拘捕。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稍后气温逐渐下降。星期五和六朝早清凉，最低气温在17度以下，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55点，升458点，总成交金额59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9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82点，升76点。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7.99升4.6，腾讯控股318.6升10.8，恒生中国企业62.02升1.54，美团111.3是升2.8，阿里巴巴82.15升2.9，南方恒生科技3.98.4升1.1，友邦保险73.15升1.85，中国平安39.15升2，药明生物49.5升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4，日元150.62，瑞士法郎0.889，加元1.369，人民币7.247，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33,454，升758，港金报18,295，升1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5.3，卖出1,965.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思婷同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消息。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有坏车，龙尾去到明爱医院。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而窝打路道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往沙田方向近住太平道的慢线是封闭的，车辆而家是不可以沿住窝打路道左转入太平道。而九龙龙湾方面，就在林华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往宏光道近住宏光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长超过7米的车是不可以沿住林华街左转入宏光道，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了。一起看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是车多的，而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时代广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而家排到去温思劳街，而家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女童军总会。提提大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保持安全车速，唔好突然加速或者刹停，咁司机同乘客都安全啲啦。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扫黑除恶， 邪教亮。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唱 《狂飙》， 《狂飙》在内地首播时引嚟全民热捧，就连剧中人高启强成日睇嘅《孙子兵法》都突然成为畅销书。由陈舒婷饰演嘅高叶，更一夜间成为国民大嫂。佢剧中常用嘅红色唇膏型号，仲成为网上热搜词语添。 国剧夜唱《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这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冲快活人。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上堂嗱，今日 AIBB 班咧非常之热闹啦，因为今日咧访问咗咧 Hong Kong ICT Award 2023学生创新奖嘅金奖学生队伍啦，来自九龙环宣头先几个同学啦，同埋一阵间落嚟咧同阿 Rock Sir 李 Sir 咧就九龙环宣嘅电脑科同埋 STEM 教育统筹主任倾偈嘅。Hello， 再打个招呼先。 Hello， 欢迎 Rock Sir。 Hello， 大家好啊，主持大家好。 阿 Rock Sir 咧未发问之前咧，我想问多一句啫，啲同学仔，如果剛才我哋咪話，如果個司機咧瞌眼瞓咧，你咪會剔知道嘅，係咪？一日睇佢面部。如果咧，我哋經常夏天會戴太陽眼鏡、墨鏡，你睇唔到佢隻眼咧，仲 work 唔 work 嘅咧？呢、這個有冇諗過呢一樣嘢？因為我哋有時揸車咧，殘眼會戴咗個太陽眼鏡，你就睇唔到佢隻眼，其實瞌著定唔係瞌著 嘅。今次啲評判問咗啲問題， 係啊，好犀利啊， 好 深喎，上咗身啊，今日。 我睇下佢哋點答先。 係啊，點樣啊？ 咁呢一個都係我哋其中一個改進入邊啦。而我哋啱啱都講過，我哋喺香港學生科學比賽之前之後咧，都有進行一啲改進，而我哋都有試過，如果人哋啲頭髮係好長過曬眉咁樣嘅， 冚埋眼啊，唔係啩？ 即係如果你戴太陽眼鏡又得唔得咧？但係我哋改進完嗰個程式之後，都係發現係可行嘅。 戴住太陽眼鏡都得啊！咁犀利，好 近啊！ 系、哦、系， 整补充。 因为其实咧，因为我哋个 app 咧，除咗睇系咪匿埋眼之外，都会睇一个司机有冇耷低头啊。咁、所以通常司机瞌眼瞓，可能要耷咗耷低咗少少头、其实都会认得出嘅。 即系个头嗰个 position 中下中下嗰啲咁样。 我总之有异样系嘛，咁样咧就系啊，都叫我嚟先啦。 系非常好。 我想问一样嘢，就系、是、几有冇上架？因為我喺個係啊，喺個 即一般人用唔用到？ 我頭先又揾我揾唔到。 除咗獲獎之外， 係啊，會唔會上架㗎？ 咁我哋係未暫時係未上架嘅。咁我哋可能過多幾個月，我哋再即係整得好啲嘅話，我哋先上架， 先推頭。 好啲時間 可以幫到人， 因為我成日恰著嘅，係啊，我真係好擔心。 工作太忙。好啦，咁今日同阿 Rock Sir 傾傾偈啦。 Hello， 大家好。係啦，咁啊，即係要訓練一個創科隊伍、學生隊伍。Rock Sir， 你有冇啲咩工作係要做嘅咧？係啦，有冇心得想同我哋分享下咧 ？Rock Sir 你好。 係你好，你好啊。其實呢個過程咧都係幾艱苦啊，坦白講，因為咧同學仔咧一開始揾我咧就話想參加比賽，其實我又揾佢，佢揾我啦。其实咧，佢哋好多巧嘅，好搞笑。佢哋一开始咧，又话想喺厕所度整啲嘢啊！一 开始知咩？我想知厕所整咩啊？厕所整咩？ 有啲乜嘢啊？ 其实你冇咁臭啊！话咩？啲男厕好污糟，尤其是喺男校啊嘛，男校厕所污糟咧，系话不如整啲创科产品清洁厕所噶啦，即系乱嚟啊！开始系啊，咁所以要同佢哋谂一条桥咧。 O K 喎， 听下 男厕系特别污糟啲， 可唔可以讲下？ 冇啊！佢哋就话发明一个清洁嘅装置，就会自动帮你扫咗下面屙得唔好嗰啲嘅污糟嘢咧，拨走去咁样。呢个系佢一开始条桥嚟嘅，跟住我就话其实唔 work 喎， 其实唔 work 啫。 其实条桥系好，但系咧我要分析下系咪真系可行啊嘛，因为啲评判会睇个可行性啦，同埋建议系咪真系做到出嚟系会卖到出街嗰个 marketing 好多嘢谂。 不过有时创意系咁嘅，天马行空咩都要谂下嘅， 可以有唔同方向谂再收集。 咁点解后来去咗呢个驾驶方面嘅阿 Sir？ 咁后来就系去到阿 Nathan 屋企个爸爸撞车啦，所以就发生咗点解我哋去咗呢个产品，即系呢个 idea 度咯。咁所以个过程系几得意嘅，即系同学生一路 brainstorm， 其实佢哋嚟过五六条桥噶啦，咁搞搞下就去咗呢个揸车 app 度咁样。 我觉得有样嘢佢哋做得好好嘅，因为喺工程嘅角度咧，好多时候大家都会以为啊，我哋由一个解决方案或者一个技术去谂，其实唔系嘅，一定要由问题出发，即系佢哋会不停去揾唔同嘅问题，尝试啊有呢个问题之后，我哋有冇啲方法系可行地去解决到咧？呢个先系一个正确嘅解决嘅方向。 咁开始咗之后咧，阿 Rock Sir 佢哋系面对好多困难啦，先都讲到啦。咁你用咩嘅态度去帮佢哋咧？系咪即系你都唔会出晒手嘅？你都系等佢自己谂嘅，系咪？ 因为佢哋有事嘅话都唔系问你嘅，头先佢话系啊。咁你充当嘅角色系咩？ 翘埋手，翘埋手，翘埋手。 其实嗱，坦白讲 咧帶比賽咧，其實我哋就真係唔應該插咁多手嘅，因為我哋老師咧應該係要同行咁樣啦。即係如果我哋好似變咗，其實坦白講，可能即係唔係衰啲咁講咧，有啲可能老師做曬都唔頂嘅喎。咁就叫啲學生 present， 咁我哋真係唔係咁做嘅，我哋就同學生一齊同行啦。咁其實成個過程就街住佢哋做咯。咁坦白講，我唯一叫佢哋做嘅就係咩咧？要諗一樣咧，真係幫到人嘅嘢。好似啱啱 Leo 講，其實咧我哋啲 project 咧係要為人着想嘅，因為我哋學校啲理念都係與人同行，即係呢個耶穌會理念我哋學校嘅一個辦學團體啦。咁所以佢哋做 project 就一定要幫到人嘅。咁佢哋就話呢個 project 希望咧就減低傷亡數字，其實已經係幫緊社會。 係啊，係啊， 都係一個即係出發點喺呢度咯。我哋好希望幫到人咯。 成個過程你幾耐到啊？即係由諗呢個到後嚟做到呢個 app 出嚟。 都好耐啊！其實由參加第一個比賽開始，應該係差唔多大半年至一年前開始啦。 係、 啊 okay、 所以個過程都幾漫長噶。 但係當時嗰個比賽係科學比賽喎， 係啊， 完全唔同嘅 nature 嚟喎。 第一個啊嘛，係咪啊？第一個係啊，第一個個性質。係 啦，我哋輸個比賽就叫學生科學比賽。咁嗰次咧其實好慘嘅，其實個評判咧讚佢哋嘅喎，啊你個作品做得好好、啊、喎，咁樣點知咧就入唔到下一輪咯。其實佢哋就好失望嘅嗰次。 個評判係邊個？冇 讲 冇 讲，唔系赢咗嗰个系咩产品？我想知道 赢咗嗰个产品，我都冇印象咧，因为我哋冇乜心机睇，同学仔反而有留意，我就冇留意落去。 但其实会唔会系即系个比赛嘅性质未必啱你呢个作品咧？ 因为嗰个比赛可能系科学比赛，咁、我哋呢个咧就比较算系科技少少 ，technology 少少，咁所以就可能唔啱 feel 咯。 想问一问咧，就其实若果系嘅话 ，Roger， 你会觉得嘅就系学校系会点样嘅话，先至会对于嗰啲即系学生，譬如可能系对呢一个嘅创科嘅教育咧，真系可以有呢个帮助嘅咁样。 其实我哋学校都做咗好多嘢嘅、其实我哋就喺个课程啊，或者喺啲课外活动度咧，有两个元素啦。第一个咧，我哋叫做设计思维啊。咁第二个就叫计算思维，其实系一啲我哋而家教育界呢一啲比较 common 嘅 terms， 而又真系大力咁推行紧嘅。咁其实佢哋做 project 咧，我哋啱啱就提到有一个设计思维啦。 系 设计思维有几个步骤嘅，咁第一步咧就回应咗我所讲咧，就系做一个叫做同理心开始。同理心，然之后咧就去谂个问题系咩 define 啦。咁再下一步咧就去创意啦，要谂个条桥出嚟啦。最尾先至做到一个产品叫 prototype。咁呢個咧就係一步步咁去嘅，咁、所以成個過程咧都係同學仔經歷曬成件事噶、 即可能呢四位同學佢都有上過呢啲堂， 有啊，佢哋有學過噶、 幫唔幫到手先，同學？ 係啊，我想問一問同學嘅，係啦、你哋邊個講？ 照講得噶咯噃，係 啊， 係啊。 咁我哋有啲堂就係教唔同嘅嘢咧，咁、我自己為呢個例子，我哋 ICT 堂其實有教到呢個 teachable machine 咧，就係某間科技公司嘅，唔開名。 唔 係 某個靚仔， 有 錢 頭， 有錢頭。 就係佢都比較簡單嘅，你就咁可能等佢辨認幾張相啊，或者辨認好多一連串嘅動作，然之後佢就可以幫你分析一下你到底做緊啲乜嘢啦。咁啊，仲有。阿 Jan 都有參加第二啲嘢，俾佢試下講。 阿 Jan 同學， 咁我哋都有暑假嘅時候都有搞過一個叫做 AI 九八嘅一個課程啦。咁都係另一間嘅科技公司搞嘅，係一個我哋要考試嘅認證證書嚟嘅。咁呢個課程就教你一啲基本嘅 AI 嘅知識啦，即係例如你點樣訓練一個 AI 嘅 model 啊？點樣去即係 AI 有啲乜嘢？可以應用到出嚟等等嘅， 即其實由零至一百個有好多， 即係有好多嘢要學啊， 好多嘢要學先有咗你 AI BB 班咁，係咪？ 冇錯啦。 好啦，咁至於喺呢個計算思維方面咧， 計算思維就又好唔同嘅，其實設計思維就傾向係做 project 多啲啦，即係要係個產品由冇到有，好似要一個商品化過程咁樣。咁計算思維咧就真係寫 program 啦，即係叫 coding 編程嘅過程。咁呢個咧就近數學多啲嘅，我發覺數學叻嘅同學咧，好多時做編程咧。嗰、那個轉數啊邏輯咧就會快好多，咁、所以係一啲抽象啲嘅嘢嚟嘅，咁即係等等就係數學咁樣，即係由一條好複雜嘅數慢慢解難，一步一步解拆個問題，解到個編程可以去解決到呢個問題咁樣咯。 記唔記得有一堂我哋講過用捉棋做例子啊？即係未有 AI 之前， 記得。 係啦，咁當時其實就係用一啲編程嘅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咁而家都係普遍中小學啦都會教嘅一啲內容咯。 冇錯， 咁啊有計算，有設計思維，又有計算思維，咁其實同學仔會有啲咩特性，或者有唔同，會唔會有唔同嘅隊會產生咗出嚟咧？喺學校咁樣嘅環境設計之下， 同意嘅。頭先咧，因為咧，計算思維、設計思維咧，其實係有兩類同學出現嘅。我只覺得咁啱咧，呢批同學咧就佢比較外向啲，咁佢講嘢叻啲嘅，咁所以咧就捉佢 present 啦，捉佢度橋啱啦。咁坦白講，計算思維嗰班學生咧就數學強啲，咁佢會內斂啲咧 ，humble 啲嘅。咁嗰班同學咧就會係可能去做 research 多啲嘅，所以兩班人係有啲唔同。 係㗎，人係分開種㗎。 我可以參加，我都係設計思維嘅人。 老師，我都想參加，你覺得我撥入邊度好啊？ 你兩邊做曬啦， 你 有潛質，你有 potential。 啦啦隊，啦啦隊。 系 啦啦队，好咁咁又问一下啦，即系例如呢一个项目嗱，今次赢咗一个金奖啦，有冇啲咩打算或者会再 下一步会点咧？ 唔同比赛定系会点样咧？ 咁其实我哋嚟紧12月咧就有一个叫亚太区嘅 ICT 比赛啦。 哇！ 咁我哋就系会代表香港去参加呢个比 赛。 会 去边度啊？会去边度啊？ 好唔好彩定系香港？ 哦，喺香港 都唔系嘅， 今年 都 系香港。 佢以往个比赛系去日本啊、台湾啊、亚太区地区，咁今年咁啱系香港站。咁佢哋好想飞啊！佢哋话好唔好彩咁，佢哋好想去搭飞机去比赛，但系冇呢个机会咯。 你主人家嘅心情都几好啊！ 或者阿哥再带佢哋飞咯。 自己再去過咯， 有得咁啦，就咁啊。 咁但係咪都會用翻今次呢一個嘅 dry fit 啊？定係會有新嘅東西出現？ 今次亞太區個 ICT 比賽都會用 dry fit 嘅， 都用翻 dry fit 嘅。 但 係 今次嘅隊伍就唔同咯，今次應該有 其他地方咯， 其他地方 係啊，佢有十幾個國家嘅經濟體，即係佢個名係嗰啲地區啦。咁就有譬如啱啱提到台灣啊、日本啊，其中所有亞太區嘅地區都會派隊參加，咁都係難玩好多噶啦。 咁你會唔會就預對唔住嚇，即係預先嘅要了解一下就唔同嘅國家嘅話，究竟 係我哋想問呢樣嘢， 知己知彼 啱啊？ 佢哋用咩參賽先知啊？ 佢哋未知㗎，都真係人哋嚟到可能會 present， 跟住我哋其實對於對手嘅 project， 我哋暫時都係唔係好清楚。不過香港我哋自己地區係知嘅。 咦？但我哋講曬出去咯喎， 係啊係啊，我哋暴露咗我哋個機商業機密。 我哋講曬咯。 咁但係佢哋講唔同嘅國家，What is you 啊？ okay, okay, okay. 會係用咩語言去比賽 啊？係啊。 到時我哋會講英文嘅， 講英文，應該就大會全部都要求用英文去 present 咁樣啦， 冇錯。 咁你哋個 app 又使唔使改一下？ 咁我哋改進方面最大嘅方向就係商業嘅合作啦，因為我哋認為真係做一啲實質嘅合作係重要嘅，所以我哋而家暫時係想去揾保險公司或者係一啲車隊合作先嘅。 哦，哇！即係再加強佢哋嗰個項目， 即係有人用啦，因為有用家，你就知道佢成效啦， 個認可啊， 係啦，冇錯，而家都係留於呢個講啫，係咪先 ？Rose， 我想問一問，即係四位同學仔參加完之後嘅話，你會覺得嘅就係佢哋喺從中嘅話會有啲乜嘢嘅轉變，或者係？ 得着 系啦，有啲咩嘢？ 坦白讲，其实咧，即系作为老师咧，最开心就见到学生成长嘅。 嗯， 即系个过程咧，其实真系之前都讲过，再讲一次，就系佢哋由输去到赢咧。其实佢哋输嗰阵时真系好唔开心噶。呢份咧系捉住我咧喺熬咗，哇！我同评判理论咁，即系好激动啊！喺嗰阵时，佢一定要揾评判，听日计佢啊，因为个评判就真系赞佢，但系入唔到围，咁佢好唔开心。咁个过程我系见到好失落。咁跟住嗰阵时我就为咗安慰佢，我就不如咁啦，我哋再试下第啲比赛啦。就再試下有冇機會，咁真係估唔到呢一個係地獄，跟住嘣一聲去天堂就攞金獎。呢個過程咧，同學仔嘅成長，佢係真係見到由當然有努力喺中間嘅，即係佢哋唔係就係輸咗無啦變贏嘅，咁努力咗好多，再改良好多，咁成個過程就真係成長啦，一個心路歷程，佢哋係我諗佢呢世都唔會忘記嘅啦。咁樣咯， 佢哋自己又覺得咧， 係 啊，其實每人講離身翻事，我係冇熬過 Rose。 我俾機會你， 好，咁你辯自辯下。 但係第一次輸咗啊，直至到今次嘅就攞咗呢一個即係金獎啦。你喺中間嘅時候，你自己有啲咩得著咧？個同學仔都可以講下。 即係其實我覺得最重要那個 idea 就係咧，有時個期望嘅落差咯，因為可能就算你覺得自己做得很好咁，但係可能盡咗力啦，咁但係有時結果出嚟都未必係最理想嘅，咁但可能我哋就要學識去接受呢樣嘢。 嗯，講得好，最緊要下一次 look for 下一次嚇。好，另外一同學仔。 同埋我咧，我哋學咗呢一樣嘢之後， 嚟講自己名先。 我係 Manus 啊，我哋學咗呢一樣嘢之後，我哋喺玩 HRCT Award 之後咧，我哋都認為我哋入到決賽嘅時候，我哋就好啦，咁打定輸數都有個優異獎咁樣。咁到我哋真係去到總決賽嗰金獎嘅時候，係一個 bonus， 我哋應該都係。 嗯 ，OK， 嗰個心態都好， 心態調校咗， 平常心 好緊要比賽。 好，第三位。 好。 咁我覺得我哋都好，即係學到嘅嘢就係點講好呢？就係、是、 團隊其實大家會不會都很重要？ 其實呢個團隊呢樣嘢，我哋本身都幾好嘅，因為我哋本身都幾 friend 嘅，即係四個都算認識好耐，認識咗好耐嘅，所以默契都係。但係我覺得我哋學到一樣嘢，就係我哋要幫，即係互相喺我哋做得好辛苦嘅時候，可能 互相鼓勵、 鼓勵下、支持下咁樣。即係我哋當時做呢個比賽咧，成日搞到夜晚可能十一二點先瞓咧，咁第二日又要翻學咁樣咧，我哋其實係都幾攰下嘅。但係我哋做緊嘢嗰陣時，可能就會互相咁即係講下講下笑啊，或者播下歌，做啲有趣嘅嘢，令到我哋個氣氛好少少，然之後做嘢可能更加 efficient 咯，都 非常好。嗯，好。咁另外一位咧，唐仔。 咁我都即係好感恩同埋好感激，即係我哋有咁好嘅同學啦、老師同埋家人嘅支持啦。 好勁啊！呢個 老師好勁啊！佢攞奧斯卡嘅， 係咪？嘅時候咧，我哋係揾咗學校啲老師，即係喺去你架車嗰度試嘅。咁佢哋都即係俾咗好多建議我哋啊，同埋都係咯。 撞 嘢 一架有冇？ 係啊，都唔容易喎，架架車攞 嚟，成架車支持你喎。 哇！真係真係嚇。阿 Rock Sir 会继续努力，希望大家都吓俾啲心机。咁啊，对于下一次参加比赛，自己有啲咩谂法啊 ？Rock Sir， 即系十二年 谂法啦。其实你只系嚟紧亚太区嘅比赛，其实都系平常心啦。啱啱我都喺 Nathan 身上学到啲嘢，即系学生身上我都感受，原来真系 教学相长。 系啊， 输赢本是平常事。 其实都个机会好难得，已经系一个好大开眼界机会啦，所以 OK 啊，系。再下一次就捉埋你哋阿平阿主持人一齐去比赛啦。系啊，嗱，即系你哋要玩嘅，我同你哋一齐玩。 我有港電台隊買啲啊，防出貓 AI 功能， 喂點點點， 個個頭一擰就嘟嘟嘟，唔好出貓，唔好出貓。 OK 喎 ，OK 喎， 點啊點啊點啊，我諗到防廢話嘅 AI， 一講廢話就電佢。 點啊，下屆 Hong Kong City Award 個冠軍就係你哋啊，係啊係你哋啊。 最 廢 AI， 今日多謝曬來自嗰度玩孫嘅 Rock Sir 同埋四位吳學仔，好嘛？ 好，歡迎， 再一次恭喜得到金獎。 喂，傻，擺你上台。 我以為要喊。 是由這麼一刻被搶走一切希望，沮喪極難起床，你就來贈我一顆糖。又有這麼一刻，前路縱使黑暗要獨往，但你閃閃發光，讓夜行亦變得不協方。得我一人上殿堂大冠冕，亦沒光芒，並沒說謊，此際要是不錯，其實我討你過，從來未擁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經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滿足，被你喪理後頓成好結局，給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You are mine for life， 天國未知多遠，共你一笑遠足。問你想得到的，其實那一些我能供給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終老，不再虛無。我未來最緊要任務指頭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貧亦富差也好，從來未擁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經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滿足，被你疏理後頓成好結局，給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 想过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过预计中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老师， 真系好开心啊！ 系点解嘅？ 我惊到眼朵都要拗丝啊！要学生歌， 学生歌， 系啊系啊，要攞奖啊！ 系喎，攞奖， 攞奖啊！ 好叻，攞奖啊！ 兼奖啊！ 系啊， 横空地毡啊！ 所以真的很等待我們的香港的學生哥，真的覺得要繼續 努力，年輕有為，努力加油， 年輕有為啊！ 好嘢，好嘢， 好啦，咁今天我們的學生哥咧就走曬啦，客家婆就嚟咗啦， 有兩個學生， 係啦，有兩都有兩個，係啦，就是資深學生哥，係啦，學極都冇成嘅，我都唔知點解，好難得。 我今天叫 Peter 仔， 有乜Peter個名計？ 因為同學梗係有英文名噶啦， 你細個你一路都叫。叫 Michael 嘅系嘛？ 真系唔系喎！ 你 我细个估下估下，其实我细个有一个咧， 阿 John 唔系，我有个英文名， 讲晒先。 呢个英文名咧，其实都几以前 姓名 以前嘅。嗱 ，Michael 先系姓名，其实 Michael 系姓 名， 系啦。其实我系咪叫 Godfather 帮我改嘅？ 系， 其实我细个咧， 都我帮你改。 你后来改邪归正。 是改正规邪， 唔系《Godfather》里面真的有个 Michael， 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我本来唔系呢个名，我有另外一个名嘅， 系 好难估啦， 好难估啊， 不如咁啦，我俾三个你估啊，我帮你拣一个 啊，好啊 ，Peter、Jimmy、Richard、 Jimmy、 Richard、 Jimmy， 我细个叫 Jimmy 仔，好衬佢嘅 ，Jimmy 仔过嚟 ，Jimmy， 周满汤明啊 ，Jimmy 啊 ，Jimmy， 系咪啊？呢个名好旧， 点解嘅？ Jimmy 啊，而家真係 Michael 都夠啊 ，Michael 你唔係你一聽你係乜嘢英文名你已經知㗎啦。 上年代 Philip 啊， 係啦， 係 啦，跟住有 Simon 啊 ，Raymond 啊， 係 啦，呢啲咯， 嗰啲唔識讀 唔識讀 嘅， 係啊，冇錯，自己拼㗎嘛，啲名好多啊，而家興 Aiden。 Jaden 系啦，乜顿嘢都系啦， 顿顿顿顿顿， 好好，今日知道啦，应该系2023年。 我都系叫 Jaden， 系咪啊？唔好啦，你叫 Peter 仔啦， 衬 你多啲。好啦，嗱，咁啊，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呢个客家婆来了咧，同最近嘅天气系有关嘅， 凉爽 系啦，最近嘅天气诶，天气嘅觉得攞名 凉 爽， 凉爽系咩？诶，甚至乎咧，有人就系讲嘅就话，希望嘅冬天快啲嚟 啊！ 平时呢如果你讲緊係11月15号呢你諗下即係仲要过多一个月我哋已经过圣诞节啦。 即係起码都要叫外套仔或者冷衫。 係啦你係唔需要穿㗎而家係晏昼仲要熱到30度㗎、你都唔知点算。 而家都25 度。 係啦所以好趁住㗎就係、是、如果天气真係开始凉爽啲嘅话呢、有啲咩衫好攞出嚟着。 係 呀 知今日唔係讲衣服係咪大褛啊颈巾嗰啲。 唔係你估下今日我哋諗住想讲啲咩嘢。 今日、 啊。係啦简单啲啦，我嚟啦，就系冬天啦，或者系天头开始凉啦，可以做嘅事， 活动系 可以做嘅事，包括好多个， 好多好多， 仲有咧， 火锅， 仲有咧，踩单车又未必，但系如果系秋天或者系比较系啦，冇错啦，仲有咧，有啲嘢喺香港又未必可以做到嘅， 水冬天。 啊，游冬泳啊嘛， 系嘅，但系唔系大部分人会做。 佢系真系要冬天你先至可以游呢个渡海泳咯。啊，你又啱，我又冇谂过，系啊，几好啊，等我而家加翻落去先。 滑雪 系滑雪嘅就系喺香港我哋做唔到嘅嘢啦。但系有啲人咧，譬如可能开始冻嘅话，佢哋系会自己组队或者组团咧去第二啲系啦落雪嘅地方度滑雪，真 系 好开心。啊，带齐晒自己啲 gear 咁样嘅，冇错。嗱，咁其实头先你哋都讲咗好多啦，例如咩打边炉啊、barbecue 啊。行山啊，露营啊，仲有就 系、 你有冇觉得你开始换季？ 去拎啲冷衫， 系啊系啊， 将自己嗰啲即系夏天嗰啲衫，系 收埋。 我最怕就系即系如果攞件被褛出嚟咧，唔知道发生咩事，出到去咧，点解一笪笪毛嘅，即系喺屋企睇唔到啊！哇，几核突啦， 系啊， 因为你朝头早你睇唔到啊。 仲系天黑噶嘛？我哋翻工嘅时候， 系啊， 系咪？ 哎呀，几核突啦！仲要有一阵臭丸味， 一定啊！你摆得耐时候会有一阵臭丸 味。臭丸味要几日嘅？ 系啊， 你要摆喺啲通爽嘅地方度，等佢可以吹一吹风嘅。 但系最核突都系发毛，好核突。 我都试过，仲要系黑色皮褛， 系啊， 跟住系绿色嘅点点， 系啊，系啊，仲要懒人咁啊，反呢个领咁啊， 就整晒啲毛出嚟啦。我发觉香港咧最辛苦一样嘢。就系咧，几冻嘅天气咧，你都着唔到一啲好厚嘅褛嘅，你觉唔觉得 啊？ 即系几冻，或者好似 里面有毛毛嗰啲啊？ 你上昼着，但系一出太阳咧，你已经觉得 你就会后悔咯， 着多 重又细。 但系如果你连嗰个朝头早或者嗰个黄昏你都唔着咧，你冇噶咯吓，你过咗噶咯今年。 你有冇啲冬天衫未着啊？ 大把， 我都系啊， 好多啊。正如即系阿 Jimmy 仔讲嗰啲，阿 Jimmy 仔 讲嘅嗰啲咧， 我 Peter 仔佢 Jimmy 仔。 我咧，我記得舊年，我喺冬天嘅時候買一件，唔知你喺邊度見過我著啊，長嘅羽絨，因為去到咧膝頭哥再落啲嘅，因為咧你著住佢咧，你好似摟張被咁樣， 係啊， 即係滑落雪也不怕，真 係， 又或者似露營嗰啲咯， 著咗一次咋，跟住就回暖啦。 仲有咧，著完出街咧，你唔敢擺落衣櫃，好污糟噶。因为你拖地啊，好污糟， 长长褛 啊，你意思 系？我觉得好污糟噶，系啊，我想买啊，600几蚊减价减到咧，我真系好冲动，但系最后都系放低。 唔好啦，你着完之后你好似一条虫， 唔系抹过咩？ 唔 似，就抹过啦。 你讲紧好似你嗰啲， 佢变咗达哥， 你嗰啲羽绒，羽绒你唔似一条虫， 系啊系啊， 一条肥虫， 喺个蚕蛹，蚕蛹捐出嚟， 未孵化嘅虫。 哎呀，啲羽绒话 佢呢个米芝莲虫。 咁咧，我谂今年应该着唔到啦。 得啊， 羽绒冇啊，我谂冇乜机会。防羽绒或者你喺啲有冷气嘅地方都仲有机会。 但我记得香港有一年咧，冻到咧得三四度嘅，你记唔记得？ 一两日咯。 系啊， 有 一 年 好冻 嘅， 我哋震灾嗰年咪冻咯。 震灾嗰年咁嗰时候未系真系好似而家咁啊嘛，系啊，好冻嗰年真系好冻。我唔见一顶帽，你知唔知啊？ 吓，喺边度唔见咗？ 就系喺震灾嗰个地方嗰度，我戴一顶冷帽噶嘛，跟住咧就去洗手间啦，跟住佢哋话快啲啊，快啲啊，五分钟就要翻嚟啦。啡色噶， 你除低 好靓噶，我除低咗摆咗喺我个 洗手 哥嗰度，等我起身要去洗手间嘅时候嘅话咧，就跌咗落地下，我唔记得咗啦，跟住走咗。 唔紧要，系执到嘅人有需要咧， 我都系咁谂，你知唔知？我都系咁谂，我觉得佢就系话，如果佢可以执到嘅话，佢可以咧为佢送上温暖。我觉得呢件事咪就 系 我哋要做呢善事嘅好嘅感觉咯。 执嗰个系我咧， 我嚟遮住个肚啊， 可唔可以？ 你咪箍住个肚啊 你。你唔好要我，你唔好要我去到第三个钟头，我仲要劳气。 唔系我，我话俾你听，唔系我。 我知道唔系你，因为你执都戴唔落。好啦， 冇戴个头， 冇错。咁我哋而家嚟咯，去学习一下嘅就系究竟啦，用呢个客家嗱。而家咧，今日咧，我会有两个新嘅赛制俾你嘅。首先系有直接得分嘅， 直接得 分系点样咧？就系我哋譬如可能我头先我问你，我一打边炉嗰系点讲？如果你哋答中咗嘅话，即刻有一分。因为有时你哋系即刻嚟就讲中啊嘛，另外仲可以喺一阵间我哋嘅问答环节嗰度咧，你可以有王牌，喺大家猜咩王牌啊吓，系啦嚟咯，好唔好？ 好， 第一个我哋要学嘅咩事？ 有冇暂停啊？ 点啊？点解要暂停？ 暂停牌啊？ 吓， 点解要暂停啊？ 例如我笑得好辛苦啊，或者我咳啊，暂停咁样得唔得？ 唔得。 OK， 得，冇问题。 呢个系令你失败嘅其中一个我嘅王牌，所以你唔可以攞咗我呢一样嘢。 收到。 好啦，我哋嚟咯。第一样嘢，我觉得真系特别开心嘅，同埋咧，你会见到喺街市嗰度咯，好多人咧就会去买嘢啊。 我知道火锅。 乜嘢啊？火锅，冇错啦。咁我哋就系打边炉，打边炉点讲啊？ 打边炉。 错，好嘢。冇直接得分，打饼炉。 哦，而家即刻可以喺呢度直接得分， 即系呢个直接得分啦。 咗咯， 有冇留意啊 ，Peter 仔？即刻扣分，态度差。我再加多呢一个减一。你赢啊！你放心，打饼炉， 打饼炉。 好啦，第二个啦，头先你有讲到打饼炉之外嘅话，一班人做系冇错啦。Jimmy 仔好醒目，系啦。咁点讲啊？ 宵夜师 唔系。剛才你讲过的。 嗯，怎样讲？ 烧烤。 烧烤？ 烧烤 ，OK， 烧嘢食，我哋直头系烧嘢食啊吓，就系烧东西食， 烧 哦， 系啦，就系烧东西食， 烧东 系啦，我冇讲过烧烤， 你有啊， 你 imagination， 你自己谂嘅啫，系啊，你睇下医生，好啦，咁啊就烧烧东西食，即系烧嘢食，烧东西，东西食，系啦，我哋点叫烧东西？ 咁又系喎，个嘢字咧就 嘢字系东西， 东西嘛， 系啦，冇错，好啦， 你哋串埋啦， 乜嘢串埋啊？啊，老师佢话我哋串埋， 冇啊，冇呢咁嘅事。第三个就系天气凉啦，多咗有好多人嘅就会去夏天嘅就冇错啦， 行山，行山， 嚟啦， 行。行山山， 哎，冇错，两个直接得分。 佢根本就喺度学我 咩？ 你都唔知啊！ 你唔好讲住啊嘛，蠢蛋！你而家系零分 ，OK， 佢有一分。行山， 我都冇留意你讲咩。 有啊， 系咩？ 行山系啦，系完全啱嘅吓。好啦，跟住下一个咧就行山之外嘅话，要喺嗰度过夜嘅系 露营。 露 营 错， 露营 错，露营 吓。露营， 你唔好以为等佢讲嘢先啦，佢唔系一个好学习嘅对象，咁就惨啦。 露营 系啦，露营就系露营啦，营唔住啊，嚟咯噃。 知唔知点称点评啊？营， 我写个羊字嘅英文， 系啊，系啊，营系啦，露营， 露营，好啦，大方分享。 咪系啦，好似你咁咩？ 我唔会话关 你 咩 事。你冇问过我嘢喎， 嗱，唔好闹交。第五 佢真系冇问 我 嘢，我 下一题问你， 佢问咗我话唔讲， 得 ，O K， 我扣四分都冇问题， 好扣四分， 你话冇问题噃， 哎呀，冇问题 ，No problem， 好啦，跟住第五就系头先我哋想讲到嘅就系话最开心嘅就系我哋要将嗰啲就系夏天衫摆落去我哋嘅换季，冇错啦，咁啊点讲啊？ 唔识。 唔识啊嘛，好减一分，五分，你继续啦，系啊，换季， 季 系啦，换季就系换季啦，系啦，咁就或者系作伞，其实我哋都其实最重要嘅就系都要嘅就系话学多个 terms 啦吓，但系大家喺冬天嘅时候要着多件衫， 系， 咁点讲啊？ 唔识 着 作伞， 系 啦，作伞。 你系咪今日咩都会话唔识噶啦？阿 B 你唔好理我，有全盘计划。 我哋有操行分嘅，你唔使惊。 佢今日咧好疲劣。 我都觉得系啊，冇错。 唔识嗰个位咪讲唔识咯。 咁你可以试。 但系你唔系话唔识，你话 唔 答啊？你重温听翻啦。 好，第六个，头先我哋讲到嘅就系香港系冇得玩嘅系。 你讲咗第六个啦，老师。 冇讲过 呢个第六，呢个 我话头先着衫同埋换季系同一个啊。 换季都第六系滑雪。 抵死自己渣，一阵间你唔识答。好啦，咁呢个系滑雪，滑雪点讲啊？ 你讲先， 嚟啊！一齐讲，一齐讲，一齐讲，一二三， 滑雪 错，滑石石系啦，滑石滑系啱嘅，石系滑石就系滑雪。 呢个系第几个老师？ 呢个系第六个。 啊，同学啊，石点译啊？点写啊？你教翻。 好或者 S A I D set， 我唔识嗰个。 好啦，第七咁样我 就 系讲到啦。 啊， 呢一个咧其实好紧要噶，好多时候咧都会趁冬天嘅时候，我哋会炖啲嘢嚟 补进补。 冇错啦，进补就系补身啦，系啦。咁啊，补身点讲啊？一、二、三， 先 错， 煎补 唔系爆膳， 爆 系啦，爆膳就系补身啦。咁啊，呢个时候嘅话，真系嘅，大家亦都可以咧煲啲比较系对自己身体好嘅嘢咧去饮下。 煲咩好啊，老师？ 咁就要问下徐 Sir 啦，大家就要留意。系啦，唔可以乱咁讲嘅。好啦，第八咯，嗱，徐 Sir 真系有讲过嘅，佢话咧呢一段咁嘅时间，你哋唔好咁样闹交啦。 我冇闹交，我嗌佢 痛苦啊！你要咩？你要咩？你要咩？你要咩？有呢度好多，我俾四条你。我惊你唔够力。好啦， 弹边度好啊？弹边度好啊？ 你弹到边度弹边度啦？ 准射面。 好啦，嗱呢一度咧就系话讲紧咧就系呢个咁嘅时候嘅话咧，不妨可以嘅就系晏少少先至起身。记唔记得取材咁样讲过？佢因为咧 冇得眼啦， 系虽真系咁样，但系嘅就系话你平时嘅话，当然你可以早少少起身，但系呢啲时候嘅话咧，其实因应住咧个天咧系迟咗天光嘅，所以咧就可以咧迟少少先至起身。咁样嘅话咧，个起居作息咧系会更加适合呢一个嘅即系养生嘅一个嘅睇法嘅。好啦，咁其实瞓觉嘅话咧就系，我觉得冬天系非常之好噶。 系啊， 瞓多啲啱唔啱啊？系啦，咁瞓觉点讲啊？ 瞓觉。 No， 睡眠 好嘢，差少少系睡眠， 睡木 系啦， 都冇 系睡眠系啦，即系就睡木， 我 争 少少。都是不啱，唔好加分俾我。 唔怕唔怕，俾翻诶少少你好，我俾我系要。就算加翻一分俾你，你都负四分而家。你有冇廉耻？ 冇 ，我摆低咗屋企， 唔记得带。 个个礼拜三你摆低屋企。 唔系佢日日都冇带， 系但系今日特别严重。好啦，下一个啦，但其实就系未必同呢件事有关噶。咁啊呢样嘢嘅话咧，就系因为冬天你先至会攞出嚟嘅，会攞出嚟冚嘅，系乜嘢啊？棉片， 棉片， 我好中意呢种感觉噶， 系啊， 哇！你一阔啊，真系跟住 你系咩啊？冚嗰啲重定轻噶？ 我轻噶。 系咪？ 撕棉被， 但 细个 嘅时候咧，唔知点解所有棉被都好重喎、 啊。几多斤？几多斤 嘅？系啊，成嚿石咁嘅。我觉得唔关事， 唔舒服 嗬。 唔系以前系棉花啊嘛。 嗰阵冇咩嘛，冇撕棉啊嘛，冇羽绒啊嘛，系啦，棉片 起唔到身 嘅。系啊，我都系咁话。好啦，到最后尾嘅时候咧，呢一个咧就一定会有嘅。真系好冻好冻嘅地方嘅时候，夏天开冷气，冬天开 暖气， 好叻， 暖炉， 好嘢，直接得分两分，你系咩？ 国家 记得，你讲一次，你讲一次啊！ 跟我讲，跟我讲 暖炉， 好嘢，你好嘢，好。咁暂时嚟讲嘅话咧， 笨蛋 就系负四分对两分啊！吓，芝麻仔暂时唔紧要，我冇所谓，我真系非常之将相夫来可撑船啊！好大方嘅， 你今日豁出去啊？ 系啊，真系好。咁而家我哋 诊边个仔呢个名？ 使唔使休息一阵先？ 唔使， 唔使埋，我哋直接嚟好唔 好？ 系啦。 Kiki 拆 音 ，Kiki 拆音， 开始。 我哋有黄牌嘅，咁大家又可以咧，就系运用呢一样嘢咧，就可以将你嘅分数可以加多一分啦吓。好啦，第一题，猫儿每日要做乜嘢 ？Peter 仔， 睡眠 系啦，冇错。 睡木啊，老师佢讲错，佢睡眠啊， 系好嚟啊。所以但系佢答啱嘅，但系佢系讲错咗嘅，咁所以咧，其实咧我系俾 分啦，扣四分，扣四分， 扣四分，好负八分，好，我最中意人盘劈噶啦， 我唔系盘劈，我严格遵守呢个所有嘅规矩，我希望大家所有同学都包括老师都遵守规矩， 使唔使食药？使唔使食药？ 唔紧要，唔紧要。好，第二题，做乜嘢嘅时候咧，系要自己嘅垃圾自己带走啊？尖儿仔， 其实两样都系撸人嘅系要，其实行山又系要。因为其实你两样嘢都会制造垃圾， 讲得好好啊！ 呢啲出题咪有失误咯。 但系我系有呢一个嘅 official 嘅一个答案嘅，但系其实佢两个都啱，所以我系俾两分佢。 因为行山露营都系会制造垃圾。 第三题终于有云，咩嘢好易老啊 ？Peter 仔，我听到你嗌咗自己个作另外一个名， 系咩？ 系啦，人唔乜嘢就好易老啊！ 知 唔 知 好 啦？ 四、三、 四、 一，系啦，爆线，爆线系啱嘅吓。好啦，咁啊，负七分，第四题啊吓。喺垃圾桶嗰度，大家偷 埋 泡沫 ，Peter 仔， 打边炉， 系啦，就叫打边炉。但系咧，记住啊，吸烟危害健康，大家唔好咁做啊吓。好啦，天气凉咗啦，你会温提身边嘅人 ，Peter 仔， 温攰， 射错啊，温攰仲系乜嘢啊？即系要爱 着衫， 着衫，着衫点讲？着衫系啱嘅，系啦。下一题，约人去 B B Q， 约人 Peter 仔， 稍冻事 ，C 佢未讲嘅 C 字， 佢唔记得咗写。 稍冻事 C， 咁你稍冻事梗系食嘢啦 ，B B Q 啦， 消毒事可以烧嘢俾嗰啲先人噶， 系啊。 喂，唔通你话去 B B Q 啊？去 B B Q 食咯。你有咁样嘅， 遇难节你嘅会烧东西咯，系咪？ 嗰啲叫烧家衣，烧家衣。 我中意烧东西，又烧家衣，两样一齐烧。 算呢题我哋算，我唔俾， 我 唔 好算 分， 扣分，扣分，唔好算，我最憎算。 我加分俾你， 态 度唔紧要，你都去，喂，你去唔到零分。 好， 天气热啦，我哋就会开冷气。Jimmy 仔。 暖炉， 点解你会嗌佢个名 ？Jimmy 仔嘛， 哎呀，你嗌咗我名啊！ 你个黐 线，好啦，冇时间啦。 Camping 仔 ，Jimmy 仔 ，Camping 啊，就系 露营啊， 香港嘅天气唔可以做嘅系 Peter 仔， 挖石， 仲有咧， 行啊，酥皮， 酥皮蛋挞， 最后嘅结果 ，Peter 仔负二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三藩市，将会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并且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之音报道，两个人将会在三藩市以南的费罗丽庄园举行峰会，双方将会就一系列双边和全球议题进行大约四个钟的深入对话。報道說，會晤包括一場工作午餐，兩個人共同在莊園散步，以及只有國務卿布林肯和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參加的小型會談，其他高層官員將會就不同議題單獨會晤。另外，習近平預計將會出席有美國商界和文化領袖參加的兩場招待會，習近平將會發表演說。白宫发言人柯比说，拜登期待和习近平会晤，相信拜登是以强有力的姿态参加会谈。另外，拜登亦都期待听到习近平对如何管理美中关系的看法。回来本港，消委会今年头十个月接获1537宗有关机票预订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一倍，当中涉及对条款内容和细则持不同理解、航班被延迟之后不获赔偿、退款安排延误等问题。其中一宗个案，投诉人说航班被无故取消，并且被擅自更改到23个钟头后的另一航班，投诉人查询之后未获合理回复，亦都被游说可以额外给5000元以保留原有机位。投诉人要求赔偿住宿费用等被拒绝，自行翻查公司条款之后得知，若果航班延迟9个钟或以上，理应可以获1000元加币作赔偿。经消委会介入之后，航空公司愿意赔偿。消委会建议航空公司加强清晰标示各种机票类型的服务和有关细节条款，给消费者能够清楚比较再作选择。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的反诈骗协调中心会与银行业界合作，业界会派员到中心工作，即时处理可疑个案。他说，过往当警方接到可疑个案，会即时联络银行，但是联络需要时间，金钱可能已经被骗徒转走，而新做法能够提高截取骗款的机会。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针对诈骗案需要做好宣传教育，市民如果遇到被要求转钱要先三思。区议会选举下个月10号举行，邓炳强说已经作好充分准备，确保票站安全，亦都确保公务员和警务人员能够前往投票。他又说，皇岗口岸正是重建，已经取得共识，将会应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预计2026年实施。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明日北风增强，稍后气温逐渐下降，随后两三日朝早清凉，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星期五和六最低气温在16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88点，升491点，总成交金额643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9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82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03元，升5毫；腾讯控股318.6元，升10.8；恒生中国企业62.1元，升1.62；美团111.5元，升3.2；阿里巴巴82元，升2.8；南方恒生科技3.99元，升1.16毫；友邦保险73.15元，升1.85毫；中国平安39.25元，升3；药明生物49.7元，升9。

觉前才发现我原来并没有很想 片段人家大宅惊魂，真惊啊！ 本故事纯属虚构。 呀，老公啊，点啫？我今年 birthday 啊，你送乜嘢生日礼物俾我呀？ 老婆，我今年送呢份礼物咧。系你行咗好耐嘅咧，想要嘅礼物你一定中意。 嗯，真噶。 系、哎、啊。 我估下先啦吓，嗱、我最中意嘅、最想要嘅礼物咧就阿芝阿芝，系波板糖。 诶、错，冇咁幼稚。 啊，阿芝阿芝，音乐盒、相架，定系啊香薰蜡烛啊，呢啲我都好中意。 错，全部都错啊，老婆，望住我。 好难望住你噶。 试下啦，噔噔噔噔，送俾你。 啊！公民袋啊， 哎、 我中意啊！哎呀，好得意啊！吓咩嚟噶？呢两个圈圈啊！哎呀，用条绳咧翘住个公民袋啊！哎呀，个面画到花晒啊！呢、這个公民袋我好中意啊！多谢绿根， 老婆 B B， 你知唔知点解我咁爱你啊？咁、 嗯、 锡你啊？ 嗯、 因为啊，你同我一齐啊，唔系为咗我啲钱同埋我啲身家、啊。 老公啊， 嗯，老婆，打开个公文袋睇下咧。 啊，咩嚟噶？ 屋契。 哇哦，老公啊，太名贵啦，我唔要，我唔可以要你个屋契噶。 喂喂喂喂，契妹，啊，不碗汤俾你饮下。要啦，要啦，屋契都唔要，你傻咩？ 好，我要，我要啊。 司机阿成， 诶系， 你做咩入嚟大厅啊？识我底痛啊？我都唔用车，即刻同我拉落去花园，用车先叫你。 老爷，唔好嬲，你唔记得话我等钱使、 哦， 我本来做司机、 哦， 后来做埋 garden 花王，上个月煮埋曲，咁所以我煲咗汤，绝对有理由系攞嚟饭厅俾你哋饮嘅。 唔得啦，摆低，出去。 唔得，唔摆得低。 嗯、 我今日做埋洗碗 dishwashing， 你同太太饮完，我要负责 dishwashing。不过洗碗嗰份嚟兼职，我手 O c 你话过唔准我 O T， 诶，快啲饮啦！你饮完我即刻嗱嗱声攞去洗咗佢。 老公啊，唔好嬲啊，唔好扯火啊， 唔好嬲，唔好 阿成啊，你今日煲咗啲咩汤俾我哋饮啫？ 阿 B B， 你睇清楚先。 喂，阿成， 哎呀， 你个太太咩话？ 佢留咗两个只太太 B B。 系唔好意思，我冇嘢啦，冇嘢。 你睇下咩嚟噶？啊？咦，咩嚟噶？哎呀， 你睇下， 老公公啊，我想睇清楚嘅话，份屋计咧，我个名字有冇串错呀？ 你识 English 船咩？ 嗯， 傻猪，我照住你身份证个名写噶，听住啦 ，W U W U L E I L E 吓，狐狸精， 哎呀，狐狸精咪嚟咯。 哎呀！ 你唔记得你个花呢个名咩 ？I love you，I love you， 老公啊，你好乖乖啊，嗯，不如饮汤汤先啦。 嗱，我怕热。 哎呀，唔怕啦，我帮你吹下佢嘛，老公公啊，饮汤汤啦。 阿老爷，汤趁热饮啊。 等阵， 我都帮你吹好唔好？汤啊， 系啊， 等等阵。 啊、哇！呢碗汤好嘢嚟噶， 咩汤嚟噶？个名好怪啊！ 有个名堂噶，叫做威猛功服服服服汤，人哋特登咧整俾你饮噶。 点解噶？ 哎呀，人哋今晚啦，想老公咧服服服服服咁啊！ 饮啦，阿老爷快饮啦，唔好咁多嘢。 你擘大口啊，我喂你、啊。 你呀呀呀，成碗面我等佢一啖饮晒落肚，即刻同你。 你唔好心急啦，我喂你啦。嗱，你擘大口啊，饮啦，嗯，好。 第二啖暗， 我就好似死人嘢。 老婆，你 咩啊？咩啊？你系咪好辛苦咧？ 你哋两个系会偷落毒？ 唔系啊，我哋喺个池羹嗰度啊。服，你知唔知点解？中服个服啊！ 你点解你哋要咁做？ 点解？因为你黑人憎啦。点解？因为你孤寒啦。你结婚周年啊，你送个咁嘅烂鬼相架俾我啊，你有事吗？ 你 我 B B 生日，你送音乐盒俾佢，仲要系嗰啲扭咗佢唔喐嗰啲。点会咁 cheap 噶？ 你 同我 B B 老婆 根本就系青梅，我同我 B B 又唔系你同我 B B， 我同我 B B 根本就系青梅竹马。我哋喺乡下日日喺度扑碟唱山歌，唱嗰啲嘿河嘿，春风华鸟叫，燕子穿绿摇，百花竞放，春色醉人内心一片明月亮。咁样 我嚟看看一生生。抱起枝头上，春光伴你 上，未唱完， 挽手穿落叶。首歌唔系咁噶，我自己乱唱噶咋。 你 唱完，你等我唱完先死。我看风点舞，欢欣满怀，幸福绕心头上。 你咩啊？系你破坏我同我 B B 嘅幸福，你呢个卑鄙小人，扯住自己个袋有几个臭钱喺度哈哈霸霸。 臭噶！ 你睇下你个样而家，面又长，肌肉酸，你求下我啦，求下我考虑俾条生路。 求你，求你！ 你求我哋乜嘢啊？吓，我求下你啊，我求下你啊，唔该，唔好再送啲相架洗杯俾我啊！仲有啊，你嗰啲咪烂鬼蜡烛啊，烂浪漫，我唔要啊！ 哇！吓死我啦！我哋一夜 唔好意思，我只杯大力咗啲。 你只杯好大只。 我哋一夜夫妻。 最多啊，你千二蚊唔使找啦。 我死咗，呢度就变空宅，你哋冇着数。 系，弊啦，咁点算咧？ 冇命啊！ 啊咪有计啊！啊，你拖佢出去，唔可以俾佢死啊，唔可以变空宅。 拖佢出去， 拖出嚟，边度近拖佢出去？ 前门快啲。 唔系啊，后门近啲啊。 你又啱，后门啦咁。 诶，咪住，佢冇理由会俾建议我哋嘅，整蛊我哋咪死。 系喎。 后冇听佢 后门啊。 前门， go 快！啊！ 哎呀，弊啦！ 点算？ 系啊。好似死咗喎！喂，嗱，我拉佢只脚出门口，系争我头尾出啫。你帮我做人工呼吸，嘘河，救醒佢，拖翻佢出去。咁佢未死，出咗去先死，咁咪唔会变空宅咯。如果间屋冇人要，冇人要唔值钱噶嘛。 哎呀，你讲得啱啊，得我嚟啦吓。One, two。 等我嚟。 你同佢人工呼吸？ 你啊想咧，我揼佢啫，系啊，揼翻醒佢，揼佢心口嘛。人哋个个都系咁噶啦。 喂， 唔得喎。 我报警啦！ 啊，你想死啊？头先你喂佢饮嗰啲汤，啊，如果拉咗你坐监噶喎。 但系你煲噶，系差啲嚟拉你噶啫噃。 咁一不做，二不休，不如我哋。 终于轮到我做呢个别墅嘅主人。 你笑咗好耐啦，仲笑？ 头先嗰几日好核突嘅唔系我嚟噶，我冇啊！大声 啊！救命啊！ 你嗌咩啊？ 你听唔听到啊？ 听到咩啊？边有声啫？ 衰人，衰人，有本事你出嚟啊！你有本事你再大声啲笑，你啲整蛊做怪，我连整都识到，我都吓死我啊！ 好冻啊！ 听唔听到啊？真系佢把衰声啊！点算啊？ 冇事冇事，唔 惊， 我出花园睇下。 吓，落咁大雨，听朝先啊！ 听朝太迟啦，俾个官你做，我而家出去。 哎呀，你企喺度做乜嘢啊？你系咪男人嚟嘅？你为出去嘅？ 我讲下啫，但系而家你睇下冯冯正 吓 咁叻，不如你出去啊？ 咦， 爸爸，爸爸开门啦！你个宝贝仔，我翻嚟探你啊！爸爸开门啦！爸爸，你个宝贝仔，我翻嚟探你啊！ 老爷开门啊！仲有我啊，我是你的宝贝仔的 肥妹老婆啊，喺门呢度好大雨，我揼湿晒啦。 喂 ，Honey 啊，点解好似有个傻仔喺度嗌？边个揿门钟嚟噶？ 死啦你！好似话系佢个仔。 佢有仔嘅咩？ 系啊。 唔系咁邪啊嘛？ 爸爸开门啊，好急啊，我肚痛啊，爸爸。 我真系记得咧，佢咧喺出边嗰度咧，真系有黐生字，咁点算好啊？ 咁一齐落去开门，唔惊。 一齐。 爸爸，咦，你系阿四？ 阿四，你叫嘅咩？揽过床头都系父母嘛。我有资格啊，你要斟茶俾我饮噶，我哋继母啊。 啊，继母啊，继母你好啊。但系老爷呢？ 诶，老爷梗系楼上主人房啊，我上去揾佢爸爸。 喂喂，入边，咪住，你见唔见到我企喺度啊？吓吓， 你边位啊？ 系啦，你又贵姓啊？ 我系管家，我花王，我司机，我行政总裁，我睇晒嘅呢个场。咁你边位？ 我系边个你都唔知咩？吓 啊！听住啊，我嚟介绍，佢就系大名鼎鼎嘅司。 冇错。小姓施，名生子， 施生子， 生子啊！ 施生子咪即系争家产嗰啲人，弊啦，点算呢？ 我哋快啲谂计啦！ 谂，好， 我哋要搞掂埋啲。 谂计 ，OK 得得啊！两位，外边咧风雨大，你哋又湿晒，不如我煲个汤，你哋暖下个身啊，好唔好？ 哎呀，好啊好啊，我真系有啲肚饿啊，我可唔可以饮番茄薯仔汤咁啊？ 冇问题啦。 哎呀，咪住啊，但我就仲想食埋炸大肠同埋煲仔饭。 喂呀，肥妹啊，你食咁少够嘅咩？ 哎呀，又真系唔够啊！唔好意思啊，呢位先生，趁住呢期当做加多四只大闸蟹得啦。 唔紧要啊，即刻游下。肥妹咁开胃，一阵你就知食咁多食死你啊！ 喂，肥妹唔好食啊！ 哎呀，做咩事啊 ？One second， 喂 ，Daddy， 爸爸，唔系啩？ 点算好啊？好惊啊！ OK，goodbye， 肥妹，即刻报警。 What happened？ 咩事啊？边个打电话俾你啊？吓， 你哋做过啲咩事？你哋自己知啦。 若要人不知，就除非己莫为。 想知发生咩事，留意下个礼拜三 《大宅惊魂》 下集。如果仲有嘅话。 宁愿痛光，阴风吹柳寒，是女鬼觅哀乐。谁人愿爱凄厉鬼新娘，陪伴女鬼深宵偷拜月光。明月透光，冤鬼风里荡，夜更深，雾更寒，游魂踏遍幽静路上。寻觅替身，阴风吹冷月光。他的眼光，他的眼光，好似星星发光。看见心慌慌。他的眼光，他的眼光，好似星星发光。看见心更慌。好似星星发光。 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已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而家唔会惊佢揽住张 sofa。好， 有一个就是做了都不知道做了什么嘢嘅系列。 这个呢，今天呢个故事咧，真系好多谢呢个音乐总监同埋我哋嘅监制。佢幫我哋執咗好多嘢。 哦，有冇執到你啊？ 執咗我啊！ 其實如果一早執咗你，係咩事都冇。 就係。 好啦，執書包啦，執書包啦，要執啦，一齊執啦。 執書閒頭就唔好啦。 知道。 聽朝十點，再見大家， 再見， 拜拜。